內，事件中無人受傷。警方當場拘捕該名示威者，指他涉嫌違反公共秩序和阻塞公路。天氣方面，副熱帶高壓脊正在覆蓋中國東南沿岸，同時一股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熱，但局部地區仍有驟雨。而家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83%。跟住係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海南島東南沿岸同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雷暴，海有沖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風4至5級，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級，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級，能见度11公里；东沙吹南风2級，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級；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級，能见度29公里；再系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級，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6,119点，跌1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13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01，瑞士法郎0.949，加元1.356，人民币7.087，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兑美元0.688，新西兰元兑美元0.64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6.29美元，卖出1,727.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喂，雨水！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一齐玩啦！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嘅时间啦，扭开心机，而家继续咧都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 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今日都来到就是星期四的时间了，2020年的6月18号、星期四啦，一个星期呢都很快脆呢、又完结了、今个星期你所定立的目标又已经是不是完成了呢？完成到呢？定是现在还追紧这个 target 呢？2020年的6月18号，今天呢就是闰4月的27的。各位听众早晨啊，直播室里面继续呢都有白拳头陪着你们一起起身的。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入边有好多唔同嘅事情，我哋都用我哋嘅脑袋去到记住，但系其实情感我哋都系用个心去记住。无论系有关情感上嘅事情，定还是有关工作嘅事情，定还是系日常啊，你有啲嘅感觉好想忘记嘅，例如忘记烦恼啦，忘记工作带俾你嘅压力啦。忘记情商啦，有好多嘢咧，好奇怪。你越系尝试忘记，你脑海入边就会记得越深刻。有时候可能我哋真系要将我哋嘅膊头松一松，放翻低好多唔同嘅无形嘅压力，然后令到个人可以更加豁然开朗。咁样先至可以做到真正放松，忘记一啲你想忘记嘅事情。如果唔系，一啲嘅事情，例如工作咁样，你越系唔好谂，唔好谂，唔好谂个 project， 你嘅脑入边就会越系记得噶啦。 默默念着，有夜起前尘。 达之一首歌曲《忘了》，忘不了。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就大概32度啦，新嘅再高一两度嘅，咁啊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咁啊但系局部地区仍然系有骤雨嘅。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各位听众早晨啦！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这些这天气呢，哇，现在都28度了，是不是？那有时候日头天文台又说到可能会去到32度，新界还要再高多一两度，即是随时33、34度。如果能够咧饮翻一杯冰凉嘅哇椰子水又如何咧？中唔中意啊？嗱，椰子就系棕榈科植物嘅椰子树嘅果实嚟嘅。咁啊，椰子嘅果实咧越成熟，所含嘅蛋白质同埋脂肪咧啊，亦都越多嘅。嗱，中医认为啊，椰肉咧就味甘性平啊，咁啊具有咧就系、是、补益脾胃、杀虫嘅功效嘅。咁啊而椰子味咧，哇，椰子嘅味道。其实都唔使我讲㗎啦，大家都知㗎啦，比较温顺啦，係咪？咁亦都呢就係、是、清甜啊，我自己呢都好鍾意呢就係饮呢啲嘅椰子水㗎。啊，现代嘅医学呢研究表明啊，椰肉入面呢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椰油入面亦都含有呢就是、糖分、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 等等嘅。好啦，椰子含有咧就系糖类啦、脂肪、蛋白质啊，头先讲嘅啲维生素啦，咁啊能够咧就系有效咁样补充人体营养嘅成分噶，啊提高啊我哋身体嗰个嘅抗病能力。咁啊椰汁咧含有丰富嘅钾、镁等等嘅矿物质噶，咁啊佢嘅成分同埋细胞之内嘅嗰啲叫做结构啊或者需要符合嘅营养素咧就相似噶，可以咧就系纠正我哋缺水同埋电解质咧就系即系有啲乱乱地嘅感觉嘅。达到咧就系利尿消肿嘅效果。好啦，椰肉同埋椰汁啊，亦都咧就系具有杀灭肠道寄生虫嘅作用噶。咁啊，饮呢啲嘅叫做椰汁啦、椰子水啊，都可以咧同埋佢嗰啲肉咧就一齐食。咁啊，如果你中意嘅，哇，原来有啲人中意加啲咧就姜片咁样噶喎，哦，都几得意吓。好啦，临床方面啦。唔單止話到咧，就係佢都的而且確咧，就係冇副作用啦，係啲理想嘅叫做殺蟲嘅食品嘅。啊，控衰老又得嘅。嗱，椰汁含有糖類、脂肪、蛋白質啊、生長激素、維生素同埋大量人體必需嘅微量元素啦。如果咧即係臨來啊飲下嘅話咧，能夠咧就係補充啊細胞內一啲嘅叫做營養素。咁啊，擴充我哋嘅血容量噶，滋潤下我哋嘅皮膚，有咧就係、是、哇美容嘅作用。椰子水含有咧就抗氧化劑嘅，嗱可以咧就保護我哋嘅皮膚咧就免受呢一個嘅氧化嘅影響，可以咧就係、是、幫助到我哋避免咧出一啲小嘅斑紋嘅。咁啊，雖然啊椰子咧就適合呢個季節食用啦，咁啊而且佢有豐富嘅營養，咁但係咧。如果咧你系一啲譬如系容易肚痛啊、搞肠叉啊或者肠胃麻麻地嘅人咧，咁其实就唔系好适宜咧就呢一个嘅椰子嘅。仲有如果你系嗰啲病毒性肝炎啊、脂肪肝啊或者支气管哮喘、高血压啊、脑血管又或者系胰脏炎、糖尿病等等咧，咁就放弃佢啦。啊，椰子咧就可能唔系咁适合你啦。咁有机会咧，大家都可以用椰子。煮下餸，又或者咧就咁，一個椰皇，一個椰青咁樣，飲下佢，咁喺夏天嘅時候咧，就可以去到相當之消暑嘅效果噶啦。有陣時候我哋工作到攰攰地，心都淡曬，有個椰子俾你飲下的，而且佢係舒服。 想不起，怎麼會病到不分好歹，年少苦到甜美。我每日挨着不睬不理，但却挨不死。又去痴缠你，难道终此一生都要这么不可争一口气？很谦卑，只不过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 极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若我不懂憎你，如何离别你，亦怕不会飞。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恨我对你已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父亲账单，平静的对你热度退减，一天一点伤心过这一百数十晚，大概也够我送我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苦冲开了便淡。很欠费，只不过是我太过爱你，连自尊都忘记，跌到极麻木，只好相信，又再爬得起，就会有转机。若我不懂真理，如何离别你，亦怕不会飞。由这一分钟开始计起，春风秋雨间，限我对你以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 一首嘅作品，容祖儿《心淡》。早上六点到七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有位年轻人，佢行过花店，花店嘅老板就同佢讲啦。啊，几乎啊，几乎啊，所有嘅白色花咧都系好香，越系颜色艳丽嘅花咧，其实佢哋嘅香味就会减少。佢嘅结论就系、是、啊，人都系一样，越系朴素单纯嘅人，越有内在嘅芬香。第二间嘅花店老板又讲啦，夜来香其实日头都系好香，不过好少闻得到。可能人喺日头嘅时候容易太过浮夸，于是乎就闻唔到夜来香嘅香气。如果一个人日头嘅时间佢嘅心都好沉静，佢就会发现夜来香、桂花、七里香，就算是酷热的中午，其实都一样可以好香。又有一个花粉，他又说了，越是昂贵的花越容易凋谢， 咁样系为咗向要买花嘅人讲明，以珍惜青春。因为青春系最名贵嘅花，最容易凋谢。玫瑰系好靓，但系玫瑰啊有刺嘅，就好似我哋人生一样。其实每一个人嘅性格入边都有我哋容忍唔到嘅部分，只系能够学习如何唔俾佢刺伤。仲有啊，如果唔俾自己嘅刺伤嘅话，有阵时我哋都要小心。我哋人好似每一朵花一样，容易刺伤别人。各行各业原来都有自己一套嘅人生哲学，就算卖花嘅都系一样，不断提醒住我哋，每一个人嘅身上边原来都系有啲刺，可能我哋自己唔小心刉到自己，可能刉到人哋。凡事多包容，凡事喺我哋嘅人生入边取得更加多嘅平衡。每一件事上边，喺我哋人生入边，总系有一个又一个嘅目标，一个又一个嘅目的。我哋人嘅生命有时真系好似一朵又一朵嘅花咁样。当我哋要捕捉我哋自己人生嘅目标嘅时候，我哋嘅刺会唔会唔小心伤到自己，又伤到别人呢？我哋有冇遗留到喺我哋身边有好多人，无时无刻绽放住不同嘅香气，疏忽咗呢？我哋应该多啲静一静自己嘅心，留意一下自己嘅缺点，欣赏一下人哋嘅优点。 谁温室泛舟？谁又记得奋斗？走出门口，原来越冷越长寿。逆流便向上游，微笑者可得救。难过更过不好以后，对手时运也各自走，高手能守，然后自有然后，上游亦升下流，能吃苦都不愁，迎接晚风就当当前走，勤力是我密友，陪着我走过最惊险时候，朝着明日走啊走，强横要天也佩服地拍手，勤力令我自由，无常中得到自信的成就，胸怀大过四海，人潮任我出对手，时运也各自走，高手能守，然后自有然后，上游亦胜下流，能吃苦都不愁，迎接晚风就当当前走，勤力是我密友，陪着我走过最惊险，朝着明日走啊走，强横要天也佩服地拍手，勤力令我自由，无常中得到自信的成就，胸怀大过四海，人潮任我走，强横要天也破。 一首嘅作品嚟自刘德华嘅《人生部首》。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即将出版新书。美国传媒引述书中节录披露，总统特朗普曾经要求国家主席习近平协助他竞选连任。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当地星期三刊登书中的部分内容，提到特朗普去年六月和习近平会面时突然将话题转向总统大选，暗示凭中国的经济实力可以影响竞选活动，要求习近平确保他可以胜出。博尔顿在书中提到，特朗普强调美国农民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大豆和小麦可以影响选举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授权制裁被指侵害维吾尔族人权的中国官员。美国政府一直指责中国当局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外交部早前反驳说，有关法案无端指责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和中国的治疆政策，大肆抹黑中方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强调中方将继续全力支持非洲抗疫，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物资援助，派遣医疗专家组协助非洲到中国采购抗疫物资。中方又会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免除有关非洲国家截至今年底到期对华无息贷款债务，中国将提前在今年内动工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习近平强调反对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反对种族歧视和意识形态偏见，坚定捍卫国际 公平正义。今次的峰会以视像方式举行，出席的还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世卫总干事谭德塞等领袖。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反弹，纽约州州长葛姆批评特朗普政府在处理各州重启经济活动时犯了历史性错误，令到20个州的新型肺炎确诊数字持续上升。葛姆指政府的决定可以造成致命后果，最新的估计显示美国到8月将会新增9万人死于新型肺炎。总统特朗普坚持今个星期前往俄克拉荷马州为竞逐连任举行造势大会。国家过敏症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表示不会出席活动。福奇在接受传媒访问时解释，自己已经79岁，属于高危感染新型肺炎的群组。身兼白宫抗疫专责小组成员的福奇又承认已经两星期没有跟特朗普对话，他不愿意评论是否有部分州政府提出过早解除居家令，但是承认一些州在未达指标之前就开始重启经济。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啊。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早晨啊，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啊，早上嘅6:35，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乐陪住你。咁啊，比起6:30之前咧，而家气温啊上升到一度啦吓，上升多一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咧，今日都会去到32度噶吓，大概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添。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千祈咧就唔好热亲自己啦。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已经嚟到2020年嘅6月18日啦吓。好啦，揭报纸嘅时候咧，都发现啦，话到咧就系疫情持续咗咧就系近大半年啦，各行各业嘅经济咧就重创。政府就公布失业率的最新数字，记不记得？三月至五月的失业率就攀升至 5.9%， 创了15年以来的新高，更加超越了就是金融海啸爆发之后的 5.5% 的高位。政府就有一个叫做防疫抗疫基金，已经要求就各个的局长在保就业的同时，需要就是兼顾为毕业生提供更加多的就业机会，以增加他们往后再在这个职场上面的竞争力。直至到目前为止，已经推出或者公布又或者是快将推出的有时限的就业计划，合共原来制造了已经有5450个的职位了。今次的失业率 5.9% 的而且确就超过15年以来的新高。如果单单看20至到24岁的青年人，失业率更加就是去到 13.4%， 还未包括就是今年的毕业生。政府说到，青年失业情况就非香港独有的，不少欧洲国家都面对着就是青年失业率偏高的问题。疫情的打击令到就是青年就业，尤其就是今年毕业的学生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到目前为止已经推出或者公布刚才说了快将推出有时限的就业计划，里面包括什么呢？1000名的工程毕业生的培训计划名额，500名环境局绿色就业计划的环保大使、生态导赏员等等，还有200多个应届毕业生从事的生态保育叫做绿色节能以及就气候变化等等在私营机构的工作名额，又有1750个就是发展局为一些建筑、测量、都市规划以及就园景学科大学毕业生以及就是助理专业人员在私营机构提供的就业或者的实习机会。1000名就是由财经事务局以及就是副务局联同就是数码港合作的金融科技职位来的。300个就是金管局和银行共同推出的职位，还有就是700名由公务员事务局统一招聘的行政助理以及就是文员职位等等的。未来几个月亦都政府就会继续和业界探讨，并且就会由一个防疫抗疫基金就提供这些资助的，开拓就更加多适合就是新毕业生同学们的工作岗位。咁啊，佢哋都话到啦，其实最希望咧就系同学们啦，毕业之后咧都知道揾工嘅过程咧系相当艰辛嘅。其实唔单止净系同学嘅，而家香港咧你寄好多封嘅求职信咧，可能系可以完全系冇回音嘅。不过咧都希望咧大家都唔好气馁。呢个时候咧咁啊未揾到工嘅或者正在咧就系揾工嘅朋友啦，都希望咧就系继续咧好好咁样装备自己。因为这个时候呢，虽然我们未必有每一个人有工作啦，但是呢正值就是因为你有时间，除了是找工之外，应该好装备自己，令到人家觉得你呢自强不息的，令到人觉得你呢是在任何的时间呢都是呢有团伙在这里，现在装备自己，第二呢就可以大展身手，展现出呢对未来的信心其实也都相当之重要的。眼前的困难呢我们都相信很快脆呢就会过去的，身边多一些朋友又互相鼓励啦，互相支持啦，大家都相信啦

不斷重溫下快樂嘅事情。咁、另外一個咧就睇有冇做咗一啲善事， 係啦。 如果有嘅時候，或者係好簡單嘅，你都有提一提自己啊，係喎， 寫低 咯，都係一個心地好嘅人嚟啊，係咪？自己俾兩下掌先自己咁樣。 咁有兩個彈藥啦， 有兩個彈藥啦，係啦，咁已經可以令到自己嗰個快樂嘅能量咧就提升啦。 冇錯， 我哋啲彈藥梗係唔係淨係咁少啦？ 係啊，仲有啊。 係啦，有咩咧？ 好，今日咧就想再講另一個啦，就係知足常樂。係。唔係食嗰啲知足啦嚇， 當然啦。 咁咧，但呢四個字咧，我諗我哋由細都聽到大噶啦。 但係有幾多人做到咧？ 係啊，有冇時候咧，即係會靜落嚟咧，去感受一下，即係身邊嘅人啦，同埋事嘅時候咧，你我哋之前咧成日都分享話，有冇用你嘅感官啊，去 feel 下你生活嘅一點一滴咧？例如即係點樣先可以達至你係知足啊？即係你起碼要知嘛，係啦。咁有冇例如有冇欣賞過大自然嘅靚啦？嗱，之前我哋都有講過去睇下花啊，睇下草啊，去欣賞下其實成個大自然。香港其實好多地方都好靚嘅。有冇去細心靜落嚟去品嚐一下？啊，你都中意煮嘢食啦，我都會好希望人哋去細心品嚐下嗰啲。当然那些东西是煮得好吃的啦。就算不是的，你都可以品尝一下人家的心思啦，人家为你的付出啦。又另外啦，有没有一些空间是真的去有一些真实是不是叫真挚的交流啊？是啊，同有没有真的去细味一下呢？原来我人能够有一个机会，好像我同小白咁，我可以有机会倾下偈，关心下近况，是一个真心的交流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即是你要知道，首先你要知道原来我都有这些东西的。即是话呢，我又问下啦，又问下小白啦，好像上次咁样，又问下大家啦，你最近呢感恩的事情。 感恩的事情。 是啦，我呢真系好感恩啊！呢样嘢，我一即刻谂到，呢个系最近我一个新嘅习惯嚟嘅。但系咧，世上嘅只有妈妈，唔系即系有妈嘅孩子系像个宝。我最近最感恩嘅事情咧，就系我因为咧就想食得健康啲。咁我希望每一日咧都可以食多啲菜。咁我就同阿妈妈讲咗，即系话我都好想咁样啊。咁我妈咪就每一朝咧都为我准备一盒菜啦。而家就俾我翻工可以 lunch 嘅时候咧，就 暖在心头啊！ 系啦，确保我有一个份量嘅蔬菜啦。因为平时出去食饭真系会忽略咗 杂菜饭盒。 系啊，但我个感恩系妈妈会为我做呢件事，唔系必然噶嘛，你要知道。咁同埋因为依家妈咪都会喺屋企多咗，咁变相咧就有时间咧又可以照顾翻我哋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个都系。如果你唔记起咧，你会觉得必然 系 呢件事， 即系难听啲变咗老讽 咯。系啦，所以你要感恩系有呢一个赐予，即系你真系要知道，即系妈咪喺度，即系母亲节成日讲，虽然而家过咗，但系你都要知道，其实每一日佢为你做紧一嘢咧，身边人为你做紧嘅嘢咧。都是你要知道的时候呢，你都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咯。小白你有没有想到呢？ 好多啊，譬如只是说我妈妈啦。咁我妈妈呢好多时候有样嘢都非常好呢，就是可能我仔仔或者有时候跟我妈闲谈倾偈的时候呢，咁都会讲开啊，有啲咩你啲咩食啊？哎呀，真係係好食啊咁样。你可能隔一个星期隔两个星期你都唔记得咗自己嗰阵时候讲开嘢讲过嘅， 佢为你预备， 然后佢就煮咗出嚟。 啊，我有，我妈咪都有呢个情况。 即系佢哋有阵时就系，佢唔会特登话，哎，喂，你想食啊？我煮俾你食，唔会噶。佢直接就做咗嗰个行动俾你，咁令到你觉得咧，啊，真系。系个心咧有啲感动嘅感觉嘅，咁当然又唔会话吓阿妈 写低佢啊， 要写 低佢。你上次问我要唔要纸笔咧，呢啲真系要写低佢。 系，同埋咧，我自己有啲嘅经验就系、是、又系因为有小朋友啦，咁我自己工作有阵时未必咁得闲咧，一放工就可以即刻飞翻屋企噶嘛。咁好多时咧都要依赖咗，譬如屋企人去到帮忙咧就照顾小朋友，咁变咗咧好容易。好容易，我谂做好多爸爸都系好容易变咗就一个头先讲得难听嘅就系老讽啊！喂，老讽我翻工大晒噶啦咁样， 既定流程咁样，你要帮我睇住 啦，屋企一定要搵人睇住啦咁样。咁虽然屋企都有工人姐姐去到帮手望住，但我成日觉得咧系真系要屋企人 有个屋企人喺度。 系啊，咁你工人姐姐 服侍嗰个时候叫少爷嘛，咁你阿爸阿妈管嗰个叫仔啊嘛， 同埋多对眼望又唔同嘅，姐姐又可以专心做其他嘅嘢啦。 冇错啦，咁所以我会觉得咧，喺呢个时间，屋企人都可以好好咁样抽佢哋自己嘅时间出嚟，可能佢哋都放低佢哋自己嘅工作，就攞咗佢哋自己嘅时间补贴咗我工作嘅时候。就去到幫忙睇住我啲小朋友啊，睇住我啲動物仔啊咁樣。咁呢啲我 你幾多少小朋友先啊？ 即係呢啲其實我其實都看在眼裏嘅，個心咧都係經常感恩。 但你要得閒要拎出嚟數一下咯。不過都多謝你，你頭先講話煮嘢咧，係我突然間同你而家傾偈，我記起我媽媽都即係我有以前好中意食一隻醬嘅，好騎呢㗎，叫人臉醬啊。 咩嚟㗎？ 係一啲即係果实整出嚟嘅，咁我只系记得妈咪突然间记起我中意食呢个酱啦，佢走去买咗，跟住仲要煮咗一个可能炆排骨咁样啦。咁嗰晚我翻咗嚟咧，系已经煮咗，妈咪话我整咗你最中意食嘅咩咩咩啦，就系你头先令我谂翻起呢一个片段咧，其实真系。都是要數算翻嘅時候，你要知足咯。 係啊，連埋我媽媽咧，即係我哋細個嘅時候有翻過印尼嗰度過暑假噶嘛。咁成日飲嗰啲咧，我喺晨光都成日講咧，就係嗰啲熱情果汁啊。 係我有聽過。 熱情果汁就係因為其實我阿媽想我哋即係我嘅下一代啦，即係我仔仔都可以咧，就係一路咁樣飲住呢一種果汁 咁樣嘛。 大佢真係成日去街市嗰度咧，就買嗰啲熱情果。然后自己整， 哇，唔简单，好多纸喎、 啊。即系佢系啊，你讲得啱啊，佢真系买嗰啲热情果翻嚟就自己做热情果汁。哇，咁你谂下， 好多功夫。 系啊，你讲得啱啊，我觉得系辛苦， 即系滴滴皆辛苦啊呢杯嘢。 佢又攞住嗰啲热情果嗰啲汁咧，又整雪条啊，做呢样做嗰样，都系咧。就係、是、氹我仔，亦都希望即係我個仔仔就一樣有呢啲咁樣嘅回憶，亦都希望藉住呢啲回憶，令到可能我或者我兩個家姐，即係大家都會記翻好多以前嘅事，呢、okay. 啲都係好值得感恩同暖在心頭嘅事情。 係啊，咁所以咧，你個結果就係你要知足啊，即係你要知道。其實你真係有咁多咁好嘅嘢，身邊有對我咁好嘅人，即係值得感恩嘅事， 有， 所以我先至知道，哦，我真係好富足， 係 好，我其實應該係快樂， 不過係少開聲講多謝咯。 咁啊，學下啦， 呢個都要，係啊，成日提醒住自己要多啲講多謝，好緊要嘅， 係啊，要講出嚟噶嘛，同埋要多謝媽咪咁， 係咁啊，呢個就今日講住呢個先啦， 好啊， 哦好啊，今日講住呢個先，咁啊，大家記住睇下有冇啲值得感恩嘅事情， 係啊， 咁啊一定有嘅，我覺得每一個人喺生活上一定有，無論屋企人。定還是係 office 嗰度， 尤其是嚟緊咧，你嘅節日啦， 嚇、 啊，即係父親節啦嘛，咁、啊、除咗我哋頭先都講曬媽媽咧， 爸爸啦， 爸爸有冇啲嘢要感謝嘅咧？咁所以即係感恩嘅事，即係如果今個禮拜嘅話，你咪試下，即係而家靜落嚟諗一諗，有冇啲嘢係可以多謝爸爸嘅咧？爸爸，我諗我哋湊到我哋咁大，都總有一啲嘅事情係 一定有嘅， 係要 thank you 佢。 雖然話就話大恩不言謝啫，但有啲嘢都 係要做嘅， 係啊，曬個冧或者少少表示，我 你試下你個仔同你有啲表示，睇下你點。 我唔知佢有咩表示， 你我即係你幻想你嘅心情係點？ 佢錄咗個 trailer， 我講父親節快樂咯。跟全香港的听众一起讲父亲节快乐啊！咁都系嘅，咁睇下会唔会有啲感恩嘅事情，大家谂下，咁啊将呢啲嘅事情又攞翻出嚟，唔好忘记佢，都可以令到我哋嗰个嘅快乐能量咧上升翻啊！好，今日朝头早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Sir， 拜拜。 六岁所爱从未太准，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帅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问得出某人的优点淡化？找他，难道你想？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支持山下的爸爸，每个仔女都爱他。 咦，你咪骚动音乐嘅 Eric， 我系严琼啊！你觉得咧，爸爸有啲咩咁叻啊？ 天下嘅爸爸都好叻噶，个个都话自己系专家，乜嘢都识噶嘛。但系有样嘢咧，佢哋就唔系咁擅长啦，就系、是、身体接触。所以今个父亲节咧，试下唔好净系讲爸爸我爱你啊，而系俾个拥抱佢，融化佢钢铁一般嘅外表啊！ 好啊！ 我和儿童者一家，祝你父亲节快乐！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劇場小广播员大招募， 我是一只神鸟啊，我叫不得了啊 Pauline， 我懂特异功能的，只要将我放在一个人的头上面，我就可以将他的真心说话讲出来的啦 Pauline。 有没有想过你可能就是下一个拥有神奇力量的不得了呢？ 想成为不得了劇場的小广播员，即刻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的短片电邮给我们， 下一个小广播员随时是你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啊，小伯！ 早晨啊，彭爷！ 早晨，咁多位晨光啊，听众啊，时间嚟到今日星期四嘅7:08啦，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如果你今朝早咧，要早出门口，依家喺路上嘅话咧，希望你有带遮啦，因为都真系会好猛太阳，即系突然间咧，哇一阵。失魂大雨哦！ 哦，系啊，呢几日啲天气咧都系咁啊！ 哇，正话咧喺呢一个翻嚟电台嘅途中就系啦，几惊一落车嘅时候嗰阵雨仲未停啊！但系佢又真系失魂得啱时候 哦， 我落车佢就停咗。 哇，欢迎你、啊！ 哇，真系 唔想你跣亲啊！ 系啊，即系证明我咧都唔系贵人嚟噶啦。 唔系啊，你系你出门嘅时候喺呢个的士入边就落雨嘛？ 啊，咁啊。一半啦， 系噶啦，系噶啦， 一时时啦吓、啊，希望系啦吓。喂，咁啊，今日咧嚟到呢一个嘅星期四嘅早上啦，咁对于啲朋友嚟讲咧，今日咧都会或者有一啲唔同嘅安排都未定嘅、因为系咪有啲乐园好似都要开？ 哦，系啊，系啊，系啊， 咁、可能都要有啲准备咁样啦。咁今日希望大家喺呢一个嘅翻工啦，以至系翻学嘅路上咧，都会系得心应手一啲啦，唔好咧即系论论尽尽咁样啦。咁希望大家咧就喺呢一个嘅今天啊6月18日啦，咁啊6月18日就系咪有啲特别嘅意思咧吓？成日好似读呢一个嘅中史嘅时候吓，咁呢啲大家会明白啦。咁啊，但系咧。在这个的农历方面今日是这个闰4月27又不知啱不啱大家洗呢、因为今日都是一个算是好日来的啦，即是如果比对起啲宜与不宜的事情的话呢、就没什么好记、今天。 即系样样都顺顺利利。 开市同埋安门就系忌嘅。 嗯， 咁啊适宜嘅咧就嫁娶啦、祭祀啦、采纳啦，啊唔系叫采纳，叫纳采啦。求医、治病、祈福、出行、入宅今日咧都系适宜嘅。咁啊，希望咧就你所有嘅选择啊，今日嘅行动咧都系能够满意啊，做到你嘅心目中百分百嗰种嘅理想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我哋直播室咧，迎嚟咧有 Sammy，Hello， 早晨啊 ，Sammy， 早 晨， 早啊， 系啊，先提提大家两个封路先啦。咁咧就系咧荃湾西流角路有爆水管啊，西流角路咧去城门道方向，近住荃湾港铁站对开咧慢线就封闭嘅。咁另一单爆水管咧就喺九龙啦，就系咧介乎长顺街至到长怡街嘅一段大南西街啊，就系全线封闭嘅，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啊！咁平时搭巴士咧，如果经过大南西街咧，就记得要留意一下个巴士路线啦。 长沙 隧道方面咧，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系啊，彭爷爷搭翻你先，我以为我岌咗头，因为我岌咗头系 做电视啊， 系啊， 唔系，之后就即刻话俾你听，系啦系啦，就系喺 隧道咧，隧道点啊？ 隧道方面咧，就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已经排到电话机楼啦，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 嗯，哇，讲开咧呢啲嘅繁忙路段咧，我最近咧有一次经历咧，我相信咧喺附近嗰一带附近翻工嘅朋友，尤其是主要系翻工咧，即系观塘嘅一啲工业区啊，系工业大厦嗰个区域咧，哇，真系咧晏昼嘅时间系可以塞得好厉害， 系啊，塞到好夸张噶嗰个位。 本身嗰边咧繁忙时间都居水。水马龙噶啦，好多人啊！ 喺呢一个咩创纪之城后边嗰啲街， 开源道 回旋处嗰段啊嘛。 反而佢前面嘅即系呢个观塘道咧，就你唔会好觉，但系一行到后边嗰啲路咧，系入边系有权咧塞你咧几个街后两个街后咧，系可以塞半个钟以上。 行路肯定快好多噶。你慢慢行都快過佢喎。 印象中其實好似上幾年都未 已經開始 係 咁 嘅，未至於係咁嘅，就係、是、呢幾年咯。 其實咧又有得解釋嘅，真係你一見到抬頭望下周圍咧，係多咗好多新型嘅貌似甲級寫字樓嗰啲商廈咧， 係啊， 一棟一棟咁成立啦。咁、然之後跟住你仲見到有幾個地盤都係起緊嘅時候我就喺度擔心緊嗰個交通咁樣嘅狀況。如果我真的很想搬入去这个做一个新的写字楼的话呢、那个交通配套我都要计埋数了。 是啊， 真的 附近有很多仓嘛，那些车你泊在下低又上落货，咁你又壓住啲行車線， 咁同埋我都觀察到咧，即係懶係新發現咁樣。其實人哋嗰度喺度翻工，日日都見到有咩咁新奇咧咁。不過我都想講一句，咁就我同埋觀察到咧，因為每一座嘅工業大廈咧，佢都會有唔多唔少又會有個停車場位咧。佢每一個工業大廈嗰個門口就會有車咧。要 jam 出嚟啊！即系佢当佢离开嘅时候，佢要 jam 出嚟嘅时候，就变咗咧一架又要等一架停俾佢出啊！咁自然咧塞到咧啊！小白话斋，即系因为最近有一个经验，就要去到嗰度咧去做嘢嘅时候咧，一个系可能你行十二分钟嘅路程咧，系等咗半个钟以上，跟住决定其实可以继续等落去嘅。但唔好啦，都系行啦，就落地行 啦。行 啦， 因为咧， 真系结果系十二分钟行完噶啦，嗰段路。 我咧多数多咗上网买嘢啦，但系咧发现咧真人即系面对面交收咧，好多时候都系喺观塘， 系啊，观塘攞嘢噶，系啊。 之后咧，佢哋嗰个店铺咧，亦都系好多元化啦，同埋系有餐厅噶， 系啊， 即系喺楼上，仲要系都几好味，有 多， 所以都聚集咗好多可能區外人又會去嗰度，本身喺嗰度工作嘅人又喺嗰度嚇，係 啊，遲啲可能變另一個心臟地帶。 其實係想噶嘛， 係啊，少話重建啊嘛，觀塘計劃。 記唔記得有一句咩起動九龍東啊？ 記得， 話要發展到九龍東變咗另一個嘅中環金鐘 咁啊！嗌得好大聲啊！嗰時 嗱，如果係咁咧，贊成嘅應該係多發展、多元發展嘅。咁但係嗰個交通嘅配套咧，真係要諗下辦法，係咪內街嗰啲嘅道路將佢點樣可以移走一啲即係改道咁樣，將啲車係要兜後邊。近可能係咪碼頭嗰邊啊？定係另外一邊咁樣嚟到去走線咁先可以唔會喺個裏邊塞死曬咯？ 但係其實唔知係裡面個細街啊，連咧半大街啦、偉業街咧都開始多咗擠塞嘅情況。 咁、同樣都係因為嗰邊就又係多咗好多新嘅大樓啦，但係嗰邊咧。又真係幾似蘇豪區嘅喎，係啊，又望下你哋得閒又去望下。 我通常去嗰度咧，就因為 幾外國風景嘅， 係啊，嗰個感覺真 係係咪沿海嗰邊啊？ 係啊， 沿海嗰度咯， 幾正。 可能又因為多咗啲嚇嗰啲外國嗰啲企業公司喺嗰度 進駐咗， 咁啊有啲西人啊喺度户外又飲下嘢啊， 拎住杯咖啡行過、 你又真係覺得個風景嗰、那個風貌咧有啲似唔似香港喎？ 都係啊，同埋嗰個那個海濱咧， 都好 係啦，係啊，好靚，真係好靚。平時可能跑下步都幾舒服 嘅，幾好啊！咁啊，希望大家有陣時都注意一下自己身邊啲生活啦 嚇。係啊，同埋最後提揸車嘅朋友啊，都係小心駕駛啊，有啲雨啊。 好，唔該曬 Sammy。 跟住有阿歐喺電話旁邊。 係，早晨朋友，早晨小白，早晨咁多晨光聽眾。 濕曬啊個地下廣播台。 係啊，依家都仲落緊雨啊，有啲 落緊啊。 係啊，仲落緊啊，咁啊都係驟雨燒啦。咁啊，望過香港島嗰邊咧有個藍天底喺度嘅，咁啊仲有啲白雲嘅。不過呢一刻咧，九龍嗰邊咧仲有啲微微雨啊，所以頭先 Sammy 講啦啱啊，係啊，駕駛嘅朋友咧就要小心地滑啦。今日咧出門咧。剛才聽阿彭爺講咧，都話啊要帶把遮喎、真係， 因為 係啊，同埋咧，依家咧個天氣咧好有趣嘅，可能出猛太陽，但係咧啲雨咧就滴到白啦白啦，滴嚟白啦 嘅啲雨。 係啊，咁但係咧呢一個咁嘅情況咧，有陣時樂觀啲睇咧，有機會都博到彩虹睇嘅噃。 係啊， 係啊， 因為咧早兩日 連續兩日都有 彩虹啦，連續兩日都有，以至今朝咧 都有 上翻社交平台。係啊，因為今朝咧六點兩個字到啦，咁啊九龍呢邊都落咗一陣大雨啦，跟住太陽又曬咗一陣啦，咁有啲朋友咧就晨運嘅時候咧都好好咁樣捕捉到咧啊神光嘅一刻喎，仲有彩虹嘅一刻咧，亦都咧上載到各大嘅社交平台嗰度，都幾靚喎。 咁啊彩虹啊雙彩虹啊呢啲咧近排經常都睇到啦， 放題咁啊呢排彩虹好似 好緊要啊， 放題添啊， 咁啊如果可以讓大家嘅心情愉快一啲都係好嘅。 系啊，咁始终颜色方面有红橙黄绿青蓝紫啊，总有。 喂，唔该晒， 系啊， 真系啊，喂，咁唔该阿 O 先啦，咁啊详尽嘅天气预测咧，阿小白。天文台点讲啊？ 好啊，天文台就话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日间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啊大概去到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都系酷热噶，咁但系局部地区仍然系有骤雨噶，大家留意住。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6%啊。 好，担住遮都要翻学嘅。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我哋就讲下啲法律嘅议题咯。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大壮咪喺度啦。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obby。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啦，因为走唔开啊。咁啊，大老爷话要多啲时间，咁所以咧就要留喺个法院度啊。咁啊。隔住电话讲住先啦，一次咁多啦。 冇紧要，冇紧要。学习咧，就算系隔住几远都好咧，都一定会学到嘢，塞到钱落我哋袋嘅。 啊，咁我哋都经常学习嘅，无论系对对家嘅吓、律师啊、检控官啊、对啲法官啊，我哋都有好多学习嘅态度嘅。咁啊，讲起法官咧，就留意到最新嘅消息即系不幸啦。咁有一位咧退咗休嘅高等法院法官咧，阮云道咧就过咗身了。变咗今年咧，就除咗有即系好资深嘅资深大律师，啱啱走咗冇耐啊，又有第二个法律界嘅即系都出名嘅人士咧，就离开我哋啦。 咁啊，睇翻咧就以前啲法官咧就似乎咧就係啲社論啊，啲社會就少啲去評論啊、討論咁嘅。 嗯。 咁但係而家個世道好似唔同咗喎，尤其是最近咧陸陸續續咧好多呢啲咩佔中、佔黃啊，定係啲修例事件啊，總之就係示威各樣嘅案件啦、啊、嚇。咁啊就出咗結果。 嗯。 咁見到個現象咧就係、是、啊，如果法官定咗有罪咧，又俾人批評。咁如果係釋放咗個被告呢有好多聲音喎。咁、第一呢我睇法就係話其實法官呢我哋就係話司法獨立呢或者見到嗰個女神像蒙住對眼淨係揸住個天秤呢唔係話佢乜都唔理、而係話佢唔應該受到一啲呢即係政治呀、或者係其他不應該嘅事物呢影響。咁亦都調返轉呢好多時啲人呢就唔應該呢是讲啲嘢呢係影响法官。但係我见到有啲更加离谱嘅呢就係话比如上个星期我哋提及啊沈仙文法官呢有一宗案件啦咁、被告呢就係、释放咗啦。咁有啲媒体上面呢嘅报道呢我要咁讲呢就叫捏造咗呢沈官嘅判词。 哇 即明明判词都冇讲嘅嘢呢有人唔知点解整一啲出嚟。就话呢原本嘅法官考虑咗啲嘢包括话乜嘢即使喺暴动嘅情况下呢即有啲武器喺身都唔可以话佢有罪咁样。冇㗎嘛呢啲喺个判词度。咁呢个就非常之系要得嘅做法嚟㗎啦。 咁但係我又想问呢如果真系话相关嘅报道呢同本身个判词呢有出入嘅时候呢咁呢个算唔算系违法呢 好视乎呢就系、是、佢有几严重或者系几重大嘅分歧啦、有时候譬如系即系嗰个譬如左手右手 啊或者个车喺左边定右边啊呢啲咁嘅枝节嘅嘢可能冇咁重要啦。但系如果有啲个别嘅证供个法庭系冇提及过嘅或者一啲论据系冇讲过嘅咁、无端端走出嚟如果离谱嘅话呢咁藐视法庭。是我最快想得到的一种罪行、其他你说他散布这些谣言如果是想去令到一些人呢即有事一些人呢做出一些举动呢那么现世文化这些这罪行即都是可以被人警望的、当然本身带来的影响那个后果才更加不要得嘛 嗯没错、 似乎就着这么多这些这样的社会运动的事件呢隨之而嚟呢就係、見到就上星期都提及開啦就立一條叫國安法啦就是、香港版啦咁樣。咁之前就提及咗啲細節我哋都等着潮都唔知點咁。跟手譬如保安局長又接受訪問啦似乎類似放風咁呢就話我都會跟返香港啲程序嘅咁樣。咁跟住大律師公會又話呢要整一啲乜嘢入落條款啊要保障啊律政司司长又话系多余啊咁嘅样，咁最新近咧，亦都有国内嘅高官咧出嚟咧，就话咦，似乎系要中央咧有啲极端啲嘅罪行咧，就要系由国家自己去审理吓，咁你话有震慑嘅效果嘅，嗱，咁究竟最后咧边度审理，即系北京审理啊，定喺香港啊中环上环审理咧咁嘅样啊，定喺金钟审理咧？咁啊，即系将来睇下佢搞出啲咩东西出嚟啦。不过最关心咧就系、第一啊，有冇公开嘅聆讯先？因为大家对于公开聆讯、秘密聆讯呢样嘢咧，分钟嘅字面就一样，但系理解起身嚟又唔同啊嘛。我哋好多时见国内嗰啲咧就有见佢判嘅啫，审判啊真系。睇唔到佢點審，即係睇唔到啲咩證人出嚟作供，譬如公安一號、公安二號咁。仲有更重要咧，就係話個被告人咧可以揾律師啫，但個律師可唔可以去質詢啊、盤問啊嗰啲公安人員啊、國安人員咧咁樣？呢啲就睇下將來嘅細則咧有冇寫啦。嗱，我打個例子咧，就好多時咧。香港嘅常啲法庭咧，有啲案件本来就应该香港审嘅。咁姑勿论咧，嗰个被告人咧系香港人啦，或者系国内嘅人啦，即系中国公民都就唔系香港人嗰啲啦。咁甚至埋外国人啦，嚟香港嘅访客啊咁样。咁若果系告咗呢啲人咧，其实全部都系喺晒香港嘅法院度审嘅。咁但有时候啲证人咧就唔喺香港喎。 咁可能喺國內啦，舉個例子啊，甚至我就喺美國啊咁樣。咁點做法呢？咁一個做法就視像作工啦。咁到時安排唔到就點咧？就係有一種叫做去境外咧取證嘅。咁就係有啲叫做request for 呢啲 assistance 嗰個字叫做。好啦，咁會點咧？就係、香港嘅法院咧，唔知咩叫移船就咁咧，就係、譬如去咗國內，甚至有時去咗澳門也有。好啦，咁澳門咧，同埋呢個譬如係羅湖啊，或者係廣州啊呢啲咧，大家都係五星旗下嘅地方嚟啊嘛。咁但係香港嘅法院咧，如果係取證嘅時候咧，嗰、那個處理咧，即、就、係、是、當地嘅法院咧有分別嘅喎。咁試過譬如喺國內咧，佢哋係香港嘅法官坐喺度，咁旁邊亦都坐一個咧國內嘅法官啦，咁叫啦嚇。咁啊傳召翻國內嘅證人咧。咁國內即係譬如你話廣州啊、羅湖啲地方咧，都容許你香港嘅律師咧，縱使你冇一個當地嘅執業證書咧，就容許你直接咧係向呢啲證人咧查問嘅。但反觀喺澳門就唔係嘅喎，即係譬如澳門咁啊，如果又係香港法院過咗去取證咧，咁可能佢哋未必咁習慣啦嚇，即係俾律師咧去盤問啊、抽證咧咁樣啊。你知人嘅嘢好多时候唔有啲唔话得噶嘛，咁话高兴咁啊，有啲事隔一隔就揾个澳门当地嘅律师啊，咁由香港嘅律师咧就交代佢嗱，你问呢30条啦、50条啦咁样，咁交代唔系唔得，咁但嗰时咧你话企咗喺度去问问题咧，个证人咧唔系话如你所预期咁，一定系1、2、3、4、5咁答噶嘛。咁中間你真係要話佢質疑佢嘅證供咧好多變化咁，咁隔咗一重咧就唔係話澳門律師能力有問題啊，只不過係溝通上咧隔咗一重。咁究竟如果將來啊真係國安法實施啦，咁究竟譬如喺北京都好啦嚇、審訊嘅時候係唔係嗰啲證人咧係會逐一好似香港呢個制度咁樣咧係出嚟作供而代表啊嗰啲俾佢哋。指控的人士的代表律师有权去作出盘问，就好像回香港那样呢。这些呢就我觉得都颇为重要的。咁啊，叫做逐啲讲啊，话知你叫佢做普通法啊，定系咩大陆法啊、成文法啊、制定法都好啦。呢、个本身嗰个权利呢系咪仲系保持？如果唔系嘅话呢就真系一国两审啦。翻到另外一種審訊方式啦，咁啊，係唔係依然得到同樣嘅保障咧，就公論啦。 呢排都聽到好多大家唔同嘅一啲幻想啦，嚇，即係諗緊啊，到底會係點樣審咧，或者到判刑嘅時候又會係點咧？參與嘅人士又會係香港人啦，定還是係內地嘅人咧？咁不過呢一啲咧都係遲啲先至有定論啦。我哋即管就拭目以待啦，大狀威嗬。 係啊，我懷疑緊咧，可能打算實施呢個法律嘅人咧。所以好似上次咁講咧，事在必行啦。咁但係個細節，如果令到即係大部分嘅香港市民安心嘅話咧，咁啊可能咧即係將啲脈絡咧係表達得清楚啲，大家咪放心繼續日常生活咯。 係啦，咁啊希望會快啲有多啲細節等我哋參考下啦。 大家咁話。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大狀咪。 唔該，拜拜。 晨光大學。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指信尽我本分，愿你当梦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情力至善，神力最真，神光地一线。 好啦，咁啊上完堂之后都要小休一下嘅。 系啊， 仲有呢分零钟到呢就到早上嘅7:30啦。咁喺呢个时候呢你听緊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同你睇睇今日有啲咩嘅特别通告呢需要知道下。咁就话呢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啊，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而夜间练习时呢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嘅。咁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至于喺另外一个呢亦都会有类似嘅 情況。 係啊，今日由上午嘅八點至到晚上九點，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會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會掛起紅燈指示嘅。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啊！ 好啦，咁啊，轉個頭咧，聽完新聞之後咧，咁啊，翻翻嚟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線咧，就除咗有小白同彭仔之外咧，咁啊 O 咧都會同大家講下體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夏威夷会面，寻求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两人当地星期三朝早九点过后，即是本港时间凌晨三点之后，在檀香山一个军事基地闭门会面。这一次是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后，中美高层官员首次会面，预料双方将会讨论两国有分歧的广泛议题，包括贸易、人权、香港问题、中国处理新型肺炎疫情的手法，以及中国在南海的行为等。随同蓬佩奥到夏威夷的还有副国务卿比根，外界预料由于比根本身负责北韩事务，中美双方亦都可能讨论朝鲜半岛局势。七大工业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北京不要落实港区国安法立法计划。这一份声明由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欧盟高级代表联合发表。聲明說，建議中的國安法將會冒著嚴重危害一國兩制原則以及香港高度自治的風險，強烈敦促中國政府重新考慮決定。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即將出版新書，美國傳媒引述書中的節錄披露，總統特朗普曾經要求國家主席習近平協助他競選連任。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当地星期三刊登书中的部分内容，提到特朗普去年六月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突然将话题转向总统大选，暗示凭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可以影响竞选活动，要求习近平确保他可以胜出。博尔顿在书入面提到，特朗普强调美国农民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大豆和小麦可以影响选举结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队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挤塞，龙尾就去到将军澳运动场。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清水湾道落平石，现在龙尾就去到彩云村，而后少少近远安寿道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就排到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现在龙尾就去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少少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回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新一分，郑子诚和你寻开心。 有时候食太多嘅放题，挤压咗肚皮嘅空间。有啲时候食太多嘅火锅，会令你增加咗肥胖嘅能力。喺冬天，你食过厚厚嘅肥牛，接收嚟自四方八面嘅脂肪。嚟到夏天，唔好再执着边炉嘅诱惑，亦唔好预知超重嘅忧愁。让节食代替饮食，让运动代替懒觉。放心，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都有我播住精选金曲陪着你减。我是郑子诚，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栋楼成40几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唔使担心，政府嚟紧推出第二轮楼宇更新大行动2.0，有成20,000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噶，仲有新一轮嘅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60%工程同顾问费添。 啊，咁就安乐晒啦！ 7月头有得申请啦，仲唔嗱嗱声成立法团？ 等我打去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神，原来你同师培系口和心不和嘅。 担车嘅人咧，好中意咧同你斗力噶。试过一次 gel 咗头啊，然之后我俾嗰把车勾住啲头发啊，扯住行咯。嗰、那个女车系矮地嘅，但佢把车咧一路掹住行咧，佢同我逆方向行。 香港其实有好多好细粒嘅女仔啦。 系咪你啊？ 唔系我啊。 我知系你、啊。 逢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师培， 请上线，认真做。 早上7:37的时间，晨光第一线的今朝 spot 到你。早晨啊，欧、 哦、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的听众，早晨早晨，开波啦， 开波啊，哎呀好啊， 唉开心啊， 等好耐啊， 好啦，咁啊乜嘢开波呢？ 不过阿仙奴输过喂， 系阿仙奴之后先讲啦、哦，最紧要都系自身有翻波踢，有翻波打先啦。嗱，康文署咧就宣布啊，星期六起咧就解禁啦，咁啊好多嘅户外嘅足球场啦，咁啊讲啲俾大家听下先啦。嗱，康文署咧之前因为疫情嘅缘故咧就实施三封啊，唔系张三封，唔系太极张三封，系封场。风篮同埋风龙门啊，系、 哎、 啊，就算你有波啊，你都冇乜符 fit 可以射到入个篮嗰度，因为佢完全封住咗啊吓。嗯，咁你个篮球只能够晾住喺个篮球架上边咁样。 有啲足球框都搬走埋添啊，之前 系啦，成个龙门都唔系框嚟，龙门搬走咗啦、 啊。 总之就 是、真 系 搬龙门啊， 系啦，搬龙门啦。咁啊，但系随住疫情即系相对放缓啲啦，咁啊政府咧，琴日亦都公布啊放宽呢个限聚令啦，俾到50人之后咧，咁啊康文署咧琴晚啊随即宣布啦，因应呢、這个新冠肺炎嘅最新情况啦，免费嘅户外足球场啊，同埋一啲篮球场同埋排球场呢啲康乐设施咧，将会喺6月20号，即系今个星期六咧，就全面重开啦。咁、 哦、 啊，当中仲有咩场地咧？就系、是、一啲板球场啦、排球场啦、手球场啦、投球场啦、滚轴曲 棍球場啦，同埋門球場嘅。咁啊，同日咧仲會開多兩個公眾嘅泳池，包括啊港島區嘅小西灣泳池啦，同埋咧喂好近啊廣播道嘅九龍區嘅摩士公園泳池。小白有冇去過摩士公園游水啊？ 我冇喎，嚇得我真係冇去過。 係咩？摩士公園好似真係會摸到一啲嘢嘅。至於摸到咩咧，就不得而知啦。 咁都摸到嘢？ 係啊，就不得而知啦。睇下彭爺知唔知道摸到咩？轉個頭問下佢先啦。嗱，除此之外咧，6月22號啊，重開嘅設施咧，就包括有草地足球場，會有得踢埋草地添咯，唔止踢埋。踢呢个硬地，咁仲有棒球场啦，仲有呢个曲棍球场等嘅，咁啊如果你都想知道，喂你想参加嘅康体活动啊，究竟啊有冇开翻个场地先？而个收费点啊？咁啊仲系咪透过康文署嘅康体通可以 book 到场嘅话咧？咁你就要留意翻咧康文署自己嗰、那个官方嘅网页啦，咁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不过对于篮球迷啊，同埋足球迷确系喜讯啦。你知唔知坊间咧都有好多唔同嗰啲私人联赛噶嘛？即系譬如有一个叫做神光 League 咁样先算啦。咁啊，可能入边有40队篮球队嘅，咁啊全部都系嗰啲业余嘅，大家做一队波咁啊，即系放咗工轻松下打篮球咁样啦，时有发生啦。但系咧，随住疫情咧有半年嘅时间咧，呢啲叫 lead 咧都已经停办咗啊，或者停摆咗啦。咁啊，希望咧有机会大家都攞翻个篮球啦，或者攞翻个足球啊配翻对射门鞋啊，唔止咧睇波嘅时候可以睇得到人哋劲射啦，自己都可以劲射破网啊吓，捉咁多位嘅叫做选手们 呢样嘢一定要即系有机会去做下运动啦。其实中意埋即系如果中意高尔夫球啊，或者系攀登场即系攀石嗰啲咧，水上活动啊嗰啲咧都开放啊，舞蹈室啊嗰啲全部都有咯。 系啦，咁啊都系啦。不过详细咧就要去翻康文署嘅网站嗰度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因为咧我同埋小白咧都报唔晒咁多地方开翻嘅。咁啊转个角度报埋呢一个啦。嗱，琴日阿小白你就话阿仙奴输波啦。咁啊对于我嚟讲，冇乜悬念啊，因为首先 都预咗佢输啊， 系啊，曼城啊摆强阵，跟住阿仙奴有啲前锋线有几位球员都有啲离心啦，咁啊，今年绝对系阿仙奴球迷咧挫败嘅一年嚟啊，挫败到系连提都唔提，往年咧都会大家会打下牙教啊，或者会觉得啊球队仲有啲希望嘅，咁但当一队球队咧连少少希望都俾唔到球迷嘅时候咧，球迷咧就会转睇其他波啦。包括西甲咧，你可以睇下今晚咧，皇马对华伦西亚咁样，反而系我自己几想睇一场波。点解咧？因为其实今年咧能够睇皇马嘅机会咧，你都可以欣赏到咧佢嘅前锋线啊，或者咧中场线咧，其实系好完备噶。嗱，虽然咧依家叫做联赛一哥咧系巴塞啊，咁但系咧皇马咧今年嘅阵容咧相当齐全啊！先同大家讲下前锋线咧，有都踢咗一两年嘅奔斯马啦，咁啊洛迪高高斯啦，仲有咧夏神啦、夏萨特啦，咁啊十号仔啊有摩迪啦，咁啊却奥斯都喺度啦，咁啊喺后防方面啊重镇啊即系重神嘅一位就系马塞路啦，仲有队长嘅沙治奥拉莫斯啦，咁啊呢啲全部我都系， 其实全部都好强， 真系好 班人， 好强嘅一班球员，所以其实睇皇马咧都系一种享受嚟噶，我真心觉得， 因为粒粒星啊嘛， 系啊，同埋佢哋咧嘅串联好好睇噶，特别我自己几中意莫迪同埋夏萨特，有阵时咧有啲咧福至心灵嘅传球咧，因为佢两个都系好波咧，同埋一啲传送型嘅我自己都系矮仔啊，矮仔球员咧，咁你就觉得哇咁灵活嘅，啊咁好睇嘅，或者啊呢啲哇 one two 啊嗰啲撞墙撞得咁靓嘅，或者啲走位咁灵巧嘅咁样，我自己中意睇波就睇呢啲，就少啲睇嗰啲叫做远射啊、高挑大棍啊、顶头锤入嗰啲咧，因为我自己本身身形都唔高啊嘛，咁梗系睇脚睇脚下功夫噶啦。讲真啦，你有舒夫真高，即系当年舒夫真高咁高， 系啊， 真高拿咁高，真高拿、啊，直情讲咗佢真系好高噶嘛，咁 咁佢成兩米，佢頂贏你就梗噶啦。咁但係我就幾欣賞啊，譬如夏薩特啊、穆迪啊嗰啲嘅發就相對犀利一啲啦。咁啊，所以如果你都想啊睇下呢一場叫做西甲嘅話，哇！呢場誇張啊，凌晨四點鐘啊，再唔使瞓一啲啦咁樣。咁啊除咗咧呢一場西甲咧，仲有葡超啦。咁啊，西甲都有兩場嘅賽事過啊。包括咧頭先講嘅皇家馬里對華倫西亞啦，仲有咧艾拉維斯對皇家蘇斯達嘅，咁你話喂禮拜五晚仲有咩睇啊？喂禮拜五晚咧俄羅斯超級聯賽都開翻啦，咁啊睇嚟咧世界各地嘅聯賽咧都漸入佳境啦。不過啊有趣嘅一樣嘢就係、是、亞洲咧除咗亞洲區我意思係除咗南韓之外咧，其他嘅聯賽咧都仲係按兵不動，特別係日本啦、日本有啲縣城咧。其實相對嘅疫情依家都放緩翻好多，或者好翻好多啦。即係小白，我知道你熟日本多啲，咁但係J D 都暫時都按兵不動。 係啊，睇定啲咯，我覺得佢哋嘅心態都係。 係啊，咁啊，除咗 J D 方面，澳洲職業足球聯賽都係啦。咁啊，即係澳職聯都係啊，佢哋又好似冇乜事幹咯。講到澳洲方面。啊！但係佢哋又唔開翻波嘅喎，咁樣咁究竟係點解咧？咁樣咁有幾樣嘢都係仲係有啲懸念嘅。頭先講除咗 J League 啦、澳職聯啦，仲有 NBA 方面啦。咁依家 NBA 方面，你話喂係咪一定打啦？喺呢個主題樂園嗰度，喂其實咧都又係嗰句。都仲係有啲懸念啊！究竟打定唔打咧？咁球員都分兩派，咁你知啦，美國方面咧個球員工會係好強勢噶嘛，意思就係咧，就算咧喺七個球員入面咧，有四個球員想打，有三個球員話唔打咧。都唔打嘅， 系 唔系净系单单话过半数就打嘅，系要过七成嘅、所以言之咧，睇嚟 NBA 方面唔打嘅机率会高啲喎。 哦，系啊，不过佢哋咧即系NBA 嘅球员协会咧，咁之前亦都即系倾过啦，佢哋必须咧就喺6月24号之前啦，咁啊而家仲有大概6日嘅时间啦，决定。是不是参加这个的复赛的。 是 是。班主和工会都达成了协议了。任何决定退出今季剩下来时间的球员呢，每一场的比赛的叫做报酬啊亦都会被削减的。上限呢就是14场的比赛的。看看啲球员到底自己决定了真的坚持觉得这个疫情呢都是危险的不打定还是会觉得呢打埋佢啦，啲錢都要賺嘅咁樣。 係啦，不過有 熱愛呢個籃球嘅。 係啦，有啲 NBA 嘅球員就好錫身嘅，亦都好有錢啦。當一個人錫身同埋有錢咧，佢就會選擇唔打。 係，佢哋考量當然唔係金錢啦，你話係咪先？咁但係 健康啦， 佢哋考量嘅就係健康啦，係咪先？不過都睇下佢哋嗰個即係疫情方面會唔會影響到好多啦。喂，足球方面咧，意大利杯都唔可以唔講喎。 係啊， 祖雲達斯咧同拿波利啊90分鐘踢成0-0啦，最後咧就互射12碼。嗱，拿波利咧。就以4-2封王喎、 哦，系啊，拿波利都系一队好出色嘅球队，特别系前锋线啦。我讲过好多次噶啦，其实喺今朝 Sport 到你方面咧，喺后卫啊，佢啲后卫直情可以上脚可以射埋波， 系啊， 好疯狂，我觉得呢队球队。咁、但系都系嗰句咧，即系佢最渣嘅咧就系防守咯。咁如果你斗攻嘅话，咁好明显拿波利今次啊攻赢咗祖记啦，咁祖记就 唔系都系赢12码啫， 系都冇得攞意大利杯。但系其实如果你话论实力咁去计咧，即系整体嘅实力咧。其实是早期成功的。 咁梗係啦，又有 C 朗咁样，系咪跑又跑得快，跳又跳得高咁样，但係冇办法啦，咁啊12码输咗。好啦，跟住亦都睇埋啦，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啦，所有欧洲赛事啊无限期嘅暂停啦，咁不过都开始呢就係返返嚟㗎啦。嗱，欧洲嘅足协呢就决定啦，咁啊欧联呢就喺8月7号同埋8号呢就上演余下嘅16强嘅次回合比赛。咁、最后8支嘅球队将会喺呢就係葡萄牙里斯本呢进行淘汰赛。咁喺12号至到23号以一场过嘅决胜方式呢就定出呢一个冠军。到时候有波睇啦。 嗰阵时话研究过喺土耳其嘅，到最后都系揀返葡萄牙。 冇错啦。欧霸杯方面呢更加呢就早重开。16强呢就是8月5号同埋6号。咁决赛嘅日子呢就系21号呢喺德国嘅科隆啊。 喔、 德国科隆嘅球场我自己都去过。咁所有比赛呢都属于呢就闭门进行嘅。咁或者都会配返啲声喺度嘅。如果喺德国嘅话实有声。 配返啲 音啦。咁佢哋都话到好开心啦，可以即系叫重启赛事，虽然咧就未有一啲嘅入场嘅观众啊，咁但系咧都知道球迷啊 過咗好耐㗎啦，就算加住個電視啊，都係想睇翻場好波㗎啦。 不過一場定生死，究竟對於球員、球隊以至球隊嘅職員嚟講，係一件好事定係？究竟是利多于弊定还是是弊多于利呢？咁就要啊睇返一啲固有利益者先知道当中嘅玄机系啲乜嘢啦。 始まりの時だ泣いていた夜にはさよならさまっさらにマイクロエリア掲げた世界に一つの中歩き出せた風はやがて起こるだろう旗の吹かせて進もうさ 足球场任何运动场上啊，都可以咧有好多嘅英雄出咗嚟噶。入边呢队嘅组合叫做 Sumika Hiagram， 是一套嘅动画电影《我的英雄学园》嘅主题歌曲。出边室外温度29度啊，咁啊相对湿度82%。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一转地球啦， 系 翻翻嚟， 哇， 翻翻嚟二台直播室， 睇咗好多嘢啦，早晨。 咁咧就同大家咧系环游世界嘅同时咧，就都揾翻一啲咧温情嘢先。 吓， 咁我想问一下小白咧，你几耐冇写过信啊？ 信啊？ 我连嗰啲圣诞卡啊都计埋啊。 咁又唔係 生日卡啊， 因為我有幫仔仔寫啊嘛。 點樣寫法？ 例如咧會寫啲畫啲公仔俾佢。呢樣嘢都好玩喎、啊。你知唔知寫信俾仔仔？因為佢唔識字啊嘛，即係啲字仲識幾隻嘅啫嘛而家。 哦，即係你又畫下公仔啊？ 係啦，跟住咧一路畫公仔咧，俾翻佢睇嘅時候咧，佢真係讀到封信出嚟嘅、 啊。哦， 呢、這个好玩喎、 啊。咁系你个仔嘅慧根高啦， 或者我表达能力高啦。 哦，系你系画晒出场啦，好明显。 系啊，成条肠都跌埋出嚟啦、 這個，所以佢会可以讲得出。点解我会咁问呢？因为相信咧，今时今日咧，我哋现代人咧，真系揸起支笔咧去手写字，然之后仲要写封信或者写张卡咧、啊、去寄俾你嘅朋友或者亲戚咧，都真系少之又少啦。 咁真系少啦。 系啦，不过咧，亦都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咧，咁、啊、喺美国有一间老人院咧，因为冇人可以再去呢一个嘅院舍嗰度探望啦，咁咪变得啲老人家喺啲院友咪好闷咯，冇人嚟探佢，因为唔俾嚟探啊嘛。咁点好咧？咁佢哋谂到一个咧，就同个社区一起合作，就搞咧一个叫笔友计划。 嗯， 咁点咧？咁就系话咧， 好 old school 嘅件事。 系啦，咁就系话咧，请经过呢一个嘅媒体报道之后咧，就希望引起大家嘅关注啦。然之后咧就可以咧系欢迎社区嘅朋友咧。是寫信俾呢一個嘅老人院入邊嘅院友，咁同佢哋咧係一齊傾下偈，咁傾啲咩咧？嗱，你可以喺呢個書信入邊咧，係交流大家嘅嗜好啊，或者講下你嘅生活啊咁。咁結果咧，經過媒體報導後咧，就全國關注。 哦， 咁佢收到咧至少有成700幾封嘅信件咧，係送到去呢個老人院。 哇、哦，幾好喎、啊！啲反應真係。 好啦，咁老人院又點樣去處理呢？原來佢哋係咁嘅。咁喺呢個老人院入面咧，就組織咗一個叫筆友俱樂部啦。呢一個嘅 clubhouse 就係咁嘅。佢哋每個禮拜咧一次聚會。咁然之后做啲咩呢？咁咪就係将呢、这个礼拜我係收到啲乜嘢社区朋友寄信俾你哋呀咁。然之后一齐呢就喺好似一个围住咁一齐呢。 哦，一个 gathering 咁样。 係好似一个聚会，然之后就读嗰啲信啦。读完啲信之后点呢？回信呢嘅要。 一齐回定系点呀？ 係呀，一齐回。又或者佢可能係有指名道姓嘅，我相信啊，如果有指名道姓嘅，咁就梗系嗰个人回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以呢一个嘅俱乐部嘅名义啦去回复。咁譬如有啲嘅院友咧就话咧，大家会交流一下啲爱好啊，譬如我中意打棒球嘅，咁大家讲下以前想当年啲棒球明星点啊咁样，又或者分享一下大家啲嗜好啊咁。咁咧令到一班嘅喺老人院入面嘅长者咧，都多翻啲生活嘅气息啦，就唔会话咁沉闷啦咁。不过反而而家咧，可能多人系寄信俾佢哋啊，同佢哋做笔友咧、搞到依家咧，佢都虽然开心，但系咧有啲又好似有啲无奈咁啦。而家 点解啊？ 因为多得滞，复唔切。你知阿婆阿伯手字有几快噶啦，咁样。咁都成九十歲㗎嘛，好多都咁，所以都有啲又唔係怨言嘅，即係係啦，咁又 等回送嗰個就俾啲時間囉， 唔知係咪咁呢？唉，所以呢你話究竟現今嘅科技係好嘅，咁但係呢似乎又令到我哋一啲原本有嘅價值觀呢又好似慢慢消失咁，要尋回返啦。 点钟之前揾嚟呢一首嘅音乐作品啊，莫文蔚啊 ，Tory Mo featuring 啊 ，Mike's Movement，Let the Future In。出面29度嘅气温啊，我哋听听八点嘅新闻交通，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表演将会暂停，园内提供酒精搓手液，巡游大街同埋各个游戏设施嘅地上贴有标示，亦都有广播提醒游客要保持距离。以往自取的 3D 眼镜改为职员逐一派发，餐厅只会开放一半的座位。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6.84， 瑞士法郎 0.949， 加元 1.358， 人民币 7.087， 英镑对美元 1.255， 欧元对美元 1.124，澳元兑美元 0.68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45。 日经平均指数报22380点，跌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72美元，卖出1730.41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就挤塞，龙尾排到安达臣道，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返旺角方向近月法国医院一段慢车，龙尾就彩虹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月宝达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在新界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今集嘉宾有黄天怡。 我哋问咗，究竟佢老公有啲乜嘢吸引到佢？ 呢个都系佢吸引我嘅其中一笪地方嚟嘅，我觉得。 仲有想做一个乜嘢嘅电台节目？ 讲电台做一个新嘅节目咧。 仲有 咩住先？喂，佢好似乜都冇讲、啊。 吓、啊，想知天怡有啲乜嘢心情分享？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福寿快活人》。 安哥同学会 有一样嘢最遗憾咧，就是阿德哥出世冇几耐几个月咧，咁我要拍嘢，到我 第二次见阿细仔喺机场，我见到太太，咦、哎，你唔系抱住阿德德过嚟嘅咩？诶、哎，嗰、那个你咪个仔，个仔走云跑咧喺个机场，即系好难堪嘅 ，miss 咗我个仔行第一步路。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 ，Jackie 陈图安， 我系钱小豪，安哥同学会。 点样可以喺三十秒入面介绍陈冠中新书《北京零公里》？有人话系讲历史，有人话系讲饮讲食，又有人话系讲鬼讲灵异。书入面嘅吃货活货黑龙人究竟系人定系鬼？北京城市如何炼成的？活货哪吒城系咪真实存在？成本书想表达嘅嘢多到用急口令都讲唔晒。好系有请作者陈冠中自己新书自己讲。电视节目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今集陈冠中零公里，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呢，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佛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日的目标或者我自己那日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梗是同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翻一杯我喜欢的茶，那我那一日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阿欧，有啲嘢咧， 做咩事啊？ 真系男士要多做嘅。 系乜嘢？ 咦 ，Heidi， 早晨， 早晨，哇， 你嘅发色靓咁多嘅， 系 咪做咗啲颜色啊？ 我中意咧，你留意我哋女士们嘅细节啊！嗱，我整咗 color， 你又睇到啦。我今日着件 T 恤有啲咩，你又睇到啦。 系啊，你个头发都有悉心打扮过，啊、你嗰个辫都应该。应该几花时间奔噶嘛？ 小事啦，小事啦， 系啊，好快就奔完噶啦。 好嘅，好快嘅啫。 彭爷，你意思叫我哋多啲男士多做，系多赞美女性啊，定系多观察女性呢？ 两样都要。 OK， 多观察，观察完见到有啲细眉细眼嘢，记得将佢放大。 知道学 到嘢啦。系好嗰啲，好嗰啲。学 到嘢啦。 彭仔啊，你今日件衫有波点、啊，系啊，有直有呢、這个直纹、 啊，系啊，冇挛纹啊。有圆形啊，不过 圆形啊，系 啊早晨啊，系啊，人与人之间嘅相处有阵时就系要咁啦，靠呢啲咁样嘅细眉细眼嘅骨节位啊，呢啲嘅枝节咧，咁去带起大家嘅欢乐啦，咁啊，晨光第一线继续服务大家，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十一分噶啦。咁啊，今日嘅天气状况咧，我话有啲湿云雨，有冇遇到啊 ，Heidi 你？ 有啊，其实咧，头先揸车接近呢一个广播道嘅时候咧，广播道好啲，但系路经呢个大埔道嘅时候咧，突然间就见到啲嘅灰嘅云啊。咁、但系咧嚟到广播道呢一边咧，又好似蓝天白云，阳 光普照。 不过我哋话唔紧要噶，而家咧洒浸大骤雨，我哋反而期待见到双彩虹啊嘛，呢个彩虹放题。睇到大家咧好开心啊！ 一条都唔够啊！依家咧摊起上嚟要双彩虹先满足到大家，系咪啊？ 细个时候咧有冇谂过咧？幻想其实彩虹系咪可以有好多条噶？即系我屋企出边见到彩虹啊！你喺外国英国你嗰边见唔见到嗰个彩虹啊？即系会唔会咁样嘅？小朋友 啊，一定会啦！ 即系月光其实系咪得一个噶？定系各个国家都会有月光嘅？ 月光应该得一个，彩虹应该有好多条，但系 我都真系唔知道。其实你都系嚟自太阳嘅折射光线噶嘛？所以其实究竟系咪都系同一条，定系唔同好多条咧？ 应该系唔同 的， 应该系啦， 嗰个折射冇咁覆盖，有冇咁远 咧？不过但系双彩虹嘅特别咧，其实系属于天文现象嚟嘅，所以都真系吓，如果近期见到嘅话，非常之开心啊！ 吓咁啊，详尽嘅天气预测咧，就天文台有讲噶。 天气炎热啦，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日间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咧最高嘅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咧就再高一两度噶。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及酷热，但系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吓。现时呢刻8:12啦，咁就系29度嘅，相对湿度79%。 好，咁啊转个头咧，我哋好快啊同大家咧睇下个市先。 晨光财经第一线。 我哋已经接通咗咧，今日星期四为我哋服务嘅，同大家一齐分析大市嘅系 系啊，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彭仔 ，O Hadi， 大家好。 不过先讲个事之前咧，我想问下 Dicky， 嗱，平时咧我知道你嘅 office 咧都系居高临下啦，好多时咧唔系话特别有啲咩嘅景致嘅时候咧，其实你 office 影出嚟啊，哇个蓝天啊，好靓嘅景色。咁呢两日有冇即系吓可以影到啲靓嘅彩虹相，或者中环区会见得到咧？ 我都唔系一个随波逐流嘅人嚟嘅， 见 到好 难煲 嘅 时 候咧， 你就唔好啊。 都唔系我去影相嘅， 个名好正啊，名好正。咁啊系，有阵时咧要独具慧眼咧，先可以喺投资啊股市上边咧，即系早着先机啊。 我好记得 Dicky 系影过咧个天风云变色嘅， 系、 哦、 啦。我啱上个 Heidi 真系好朋友，即系见到咧。天有不測之風雲，咁啊跟住咧啲即係啲雲又好，即係好有美感，咁我就影一張啦。咁啊個個都影嘅時候，咁我又覺得算啦。同埋可能我嗰個位置太高啊， 係 咧變咗咧。 你個位置太高 咧，見唔到其他啲大廈咧。 你講你嘅、你嘅職位太高啦， 定係？唔係，我純粹係講嗰個樓層嘅。 係嗱，無論係樓層定還是職位啦，股市啊都係越高越開心啦，係咪先？咁今日啊睇翻即係。港股有冇机会再突破一个高嘅水平咧？嗱，睇翻琴日港股咧就升137点啦，咁啊，隔晚美股咧就要跌，结束咗三连升啊吓，咁、至于今日啊港股方面个市况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哎，真系难啊！即系点解咧？即系香港股市，即系纯粹讲以恒指作为一个代表咧，就真系好似咧。成日都係裹足不前咁樣嘅，咁啊點解會咁？咁啊大家都明㗎啦，因為始終啲熱炒嘅新經濟股咧就冇份嘅喺個指數裏面，即係永遠都係講嚟講去都係騰訊，講完騰訊之後咧再講又係騰訊嘅，咁唔通你話啲傳統舊經濟股啲業績又會倒退？包括又係喺指數裏面又好權重一啲能源股啊，或者地產股啊，大家會俾好好高嘅股值咩？或者是不可能的嘅，咁所以都係落後㗎啦。咁當然啦，呢樣嘢未來一年會有翻天覆地變化啦，因為嗰啲第二上市啊、同股不同權啊慢慢入去。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講個指數喺目前而家呢一刻咧，我又睇唔到話有。即係好多嘅一個上升空間嘅。第一，外圍都有少少所謂嘅個別發展啦，美股都跌啲嘅。即係講嗰兩大指數 ，Nasdaq 升啦嚇，但係見到期貨又跌喎嚇，咁所以咧，我諗今日個港股咧未必話做得好好。咁但係咧，下跌嘅幅度同壓力又唔會好大，但係個成個市場嘅氣氛同資金咧都係走咗去抽新股嘅，包括係今日上市，當然大家就好即係金睛放眼睇嘅京東啦。又或者其他啲即係藥股啊、生化科技股啊，都係投資者呢一段時間好鍾情於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呢個港匯都係強方保證呢一個水平嘅。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呢，咁暫時又唔散得嘅，因為即係見到個港匯強呢，我都係好落好，即係唔會話見到個港股會好弱下。咁但係都要留意就係話，當呢兩隻大嘅，即係包括係由網易到今日嘅京東啦，咁上完啊喺香港第二上市之後，咁究竟個港匯係咪仍然維持住咁強先？嗱，如果係的話咧，咁都係好事嚟嘅，即係證明市場對於香港嘅股市咧，都係仍然係好趨之若鶩，咁大家都會覺得唔好講多，淨係抽下新股咁樣咧，都已經有一啲唔錯嘅短期嘅回報。咁但係問題係個氣氛亦都可以一下子轉差嘅，即係好似大家見到點解會有雨後嘅彩虹咧？咁永遠都係有陣時即係有落下雨啊，陰晴不定啊，先至會見到呢一啲好似好眼前漂亮嘅美景。咁但係實際上咧，又未必可以一路都維持落去 嘅。嗱，咁你頭先 Dicky 就講到啦，留意個市嘅市況係咪都淨係睇騰訊啊，或者嗰幾隻嘅股份咧？唔係啦，你頭先都講到啦，呢啲咧都算係即係呢啲新經濟股啦，京東咁啦，今日都一定會成為市場上嘅焦點啦，因為喺我哋香港就會第二上市啦。嗱，睇翻啦，本身上市價226蚊，但係咧琴晚都見到好。 啲暗盤價咧都起碼高出大約6%左右啦。嗱，我哋直播室三個人，我阿歐彭仔咧都係剝住花生咁咧，等啲抽到嘅朋友咧，今日就睇一個反應嘅噃。不過咧，好似幾間行嘅暗盤價咧，都話一手咧都起碼賺你可能近1000蚊到啦，咁就 賺餐茶錢啦。 係咪都可以嗱短期嘅你想走咗賺餐茶錢又得，好似阿歐嘅心態，或者有啲人都覺得佢受惠於呢個電商嘅行業都增長好噶嘛，中線又可以揸，咁我哋冇貨嘅人。咩位又可以唉 hold 到，或者係彭仔可以有機會買得到？ 我不屑一顧啊！ 係啊，唔係因為個中籤率相對相當低嘅。 彭仔又係唔隨波逐流 都冇，唔係啊！我跳咗落去㗎啦，但係佢拋翻我出嚟。係 啊，好啦，交俾 Dicky 分析下先。 一手都唔分俾你，係 啊， 唔知點抽 嘅彭仔爺爺，即係嗱一中籤比率啫。如果抽 清晰路，清晰路係咪啊？ 唔係側面反應好公平啊！ 冇办法啦，可能你辈分太高啦，佢觉得我唔俾你咁。 我运气太差， 呢啲随机抽嘅啫。咁但系个中签比率都低嘅，即、就、系、是、一成。头先我都讲啦吓，你抽一手一成嘅机会有九成系抽唔到。咁、当然，如果你话超额认购倍数咧，其实就比唔上 NetEase， 即系网易早前嘅。即系其实有少少降温嘅，不过咁即系佢咁大只咧。百零倍個公開發售超額認購都算多㗎啦。嗱、不過唔好忘記啦，幾樣嘢嘅。頭先 Hardy 講咗一個重點啊。第一，電商行業咧喺而家就算你話疫情影響之下咧，譬如我哋講嘅營業額咧，其實喺第一季都有成兩成增長，即係其實表現係好好嘅。但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佢個股價咧喺美國嗰邊咧，即係 ADR 啦嚇，就升咗上去。嗱，其實如果以佢尋日即係 JD.com 喺美國嗰個收市價咧，其實係非常接近佢歷史新高，比起今年嘅年即係低位呢亦都升咗兩倍，尤其係兩倍。所以大家要記住在香港嘅發行價呢其實就冇平到俾你嘅。其實香港嘅發行價呢一個好高嘅位嚟嘅。咁當然伴隨住有好嘅業績啦，同埋即係京東可能大家第一個感覺就係、如果你話唔熟悉佢嘅哦買啲電器產品都唔係嘅，乜都買嘅而家，即係豬肉雞蛋菜都有得你買嘅。即係基本上即係已經係即係內地第二大嘅所謂電子商貿嘅平台。 上咗去點都要你掉低啲錢啊，真係多多少少。 係啦。咁啊，另外嗰隻就拼多多啦，頭先講，咁其實嗰隻都喺美國上咗市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嗱，即係俾個 tips 大家，如果你話而家預期要高追啲喺香港上咗市，放曬煙花，乒乒乓乓啊，跟住全部歷史新高嘅，即係兩地上市嘅股份。我覺得不如睺下喺美國而家嗰啲所謂嘅中概股 ADR， 又未嚟香港就可能會嚟嗰啲。咁到時佢真係宣布話：，我哋嚟喺第二上市啦！你睇下阿里，你睇下京東，你睇下網易幾成功？哇！咁嗰陣咧，好可能喺嗰邊咧都會翻天覆地咁炒。當然其實而家升緊㗎啦，都即係正所謂我都諗到嘅嘢咧，其實都已經好多聰明人諗到。不過仲有少少水位咁解，咁所以我會覺得咁。我同 Yahdi 咁讲，你长揸少少系 O K 嘅，因为讲紧一年半载之内，我都会觉得指数系啦，慢慢可能都会加呢一啲即系所谓新经济股啦，因为恒生指数公司讲咗话可以有呢、一个即系空间啊嘛，即系一个大嘅改革啦吓，咁啊5% 啦，最多每一只都，咁其实由美团啊、小米啊，甚至阿里啊咁大啊，到京东网其实佢哋都绝对有条件嘅，所以我觉得揸落啲 O K 嘅，但系。又要記住喎，第二上市嘅股份唔喺港股通名單個，北上唔玩得個，冇得抽，冇得買，冇得認購，除非即係佢喺香港嘅啫。所以咧，大家就知道佢個股價咧，唔會好似美團咁咧，哇脱離地心吸力咁一支支火箭咁升上去，去到火星嘅，唔會嘅。佢係有個萬有引力，有個地心吸力㗎，即係佢係會俾美股個股價牽引住。即係 OK， 今日好似 Hardy 咁講，美股嗰邊都收高多1%，歷史新高。咁香港呢邊6%合理嘅，但你話喂會唔會升16-17%-8%啊？唔會嘅，所以咧大家要知道，即係好短炒嘅。如果你話今日無端端供求關係失衡升到一成嘅咧，咁我會走噶啦。但如果你話中長線少少揸住咧，係絕對冇問題。但高開，千祈唔好高追，呢個就係我嘅追揸股建議。 系咁啊！追揸股嘅建议都俾晒咁多位投资者啦。 我中意用埋一啲嘅即系万有引力啊、地心吸力啊，引入呢个地理嘅概念咧去解释啊，好明白啊。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叫做掌握得到啦。咁啊，转个角度讲埋，日日都有人问噶啦，即系汇控啊吓，咁啊汇控又有大动作啦。咁啊，行政总裁咧出嚟讲啦，咁啊计划咧大规模裁员咁样，咁啊向啲职位啊吓，咁啊开刀咁样，咁啊呢一件事有冇会影响到汇控嘅股价？ 噶。喂，依家叫做源头减费啊吓，咁唔系话啲员工费啊，系啊。 咁应该股东觉得可能好啊好啊，唔使我蚀钱啊。 系啦，都已经对佢前排都冇乜特别嘅期待噶啦。 50,000又有货，40,000又有货，嗰啲朋友仔咧就好想听下 Dicky 觉得会唔会弹一弹，系时候跳船啦，离开大笨象啦咁样啊。短短地帮我哋分析下好嘛？唔该晒 Dicky。 唔同意噶，欧你咁讲，因为如果有听我哋晨光咧呢个环节咧，冇可能仲有货嘅。我谂我讲得无限次话唔好买汇丰噶啦， 有啲人仍然系好坚持啊嘛， 真系噶，日日都听到啲电话问汇丰 啲朋友，咁我都会俾意见嘅，我哋真系有价无累嘅，咁梗系走为上着啦，冇得揸噶啦呢个股份。第二就系话 ，OK 正面嘅，即系如果你话纯粹讲个股价，因为即系永远啊，即系当一啲大企业宣布裁员啊、重组啊、减薪啊。咁、那個股價會有些微嘅反彈嘅，永遠都係咁嘅。但係問題係佢點解要咁做？咪就係佢好唔掂咯。咁而做咗呢啲嘢嘅時候，係咪就會生意好咗呢？即係你就算你截到流都好，唔代表開到源咯。呢個最大問題，同埋仍然係今年係無息派，因為佢個阿爺，因為佢係英國企業嚟嘅，佢只不過喺香港、美國同埋呢一個英國上市，所以佢話唔俾佢派咧，佢係焗住冇得派，即係動彈不得。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點講都好，我唔睇唔到有任何理由我要繼續持有呢一啲即係英國企業嘅香港上市嘅銀行股。我唔係淨係講佢，我講埋渣打，即係我由好60,000講到50,000、50,000個成分講到而家，咁我諗即係信唔信我都好啦。咁呢個都係好客觀嘅現實啦。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咁啊，頭先都講過好多隻股票啊嚇。咁啊，頭先有提及過股票，自己有冇持有咧？ 本人冇持有嘅，唔該。 好，唔該。聽日再傾過好嘛？唔該 ，Dicky， 拜拜 ，Dicky。 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好啦，呢个时间咧嚟到接近8:25啊，系时候咧，我哋仲有一个咧晨光嘅另一员咧，久唔久会出嚟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一啲嘅资讯，尤其是系响贸易方面嘅有私分咧。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大家好。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噶。今集咧，我哋就请到贸发局研究部大中华区经济师 CH 潘，同我哋咧探讨一下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嘅消费市场最新情况噶噃。CH 早晨。 早晨。 嗱，我知道咧，你哋部门啱啱完成咗一个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消费调查嘅。嗱，大湾区咧就有7,000,000嘅人口啦，消费市场好庞大。呢个调查咧，相信对任何想拓展大湾区市场嘅听众咧，都会好有帮助啊！同我哋介绍一下呢个调查嘛。 好啊，我哋呢个调查咧就喺大湾区内地嘅九个城市进行嘅，总共访问咗2160名26至45岁嘅消费者嘅。咁喺呢个调查里面咧，我哋非常之关注消费者嘅消费态度嘅。究竟他们的消费观是怎样的呢？他们对未来的观望又是怎样的呢？调查结果显示呢，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的消费者的消费态度理性而乐观的。他们比以前更加愿意购买高质素的商品，但同时他们会将大约 35% 的收入分配在储蓄和投资理财上面，不会将所有钱都用来消费的。 听起上嚟咧，其实好似消费者对商品嘅性价比咧都好重视啊吓。咁唔知有边啲嘅商品佢哋特别中意嘅咧？ 我哋发觉咧，消费者对一啲可以改善个人形象、推进生活智能化同埋保持身体健康嘅商品咧，系非常之感兴趣嘅。例如过去一年咧，就有唔少受访者增加咗喺化妆品啦、智能家居产品啦、进口食品之类嘅商品嘅消费啦。一啲订制嘅产品，好似订制服装啊、珠宝等等咧，都有唔少受访者中意嘅，港商可以喺卖自己嘅商品嘅时候，尝试多啲注重商品嘅独特性同埋性价比，仲要俾顾客多一啲个性化嘅选择，咁样就有更加大嘅机会咧去吸引到客人噶啦。 咁唔知服务方面又系点咧？大湾区呢一个嘅消费者啊，系咪对个性化嘅服务都有一啲好大嘅需求咧？ 咦，的确系噶。调查结果显示咧，健身同美容咧系最多受访者过去一年增加消费嘅服务类型嚟嘅。显示消费者现时咧系愿意花更加多嘅钱咧去改善个人形象，展现自己最好嘅一面嘅。同时咧，唔少受访者对一啲个人兴趣课程、形象设计同埋可以帮佢哋筹办生日会啊、求婚呢啲活动嘅专业活动策划服务咧， 是非常之感兴趣的。他们表示希望市场上面有多些这一类个性化的服务提供，个性化服务呢渐渐在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的消费市场扮演一个更加重要的角色啦。 其实网上购物都是近年来零售业一个重要的趋势之一。你们觉得如果港商想在网上宣传和卖货的话，首选哪一些内地的手机应用程式呢？ 如果想接触多些顾客，港商可以选择一些覆盖面广泛和生活化的手机应用程式，好像一些综合性的网购平台、短视频平台等等。分别就有 71% 和 51% 的受访者表示网购平台和短视频平台是能够影响他们的消费决策的，但是实体店都是很重要的。虽然网上购物已经成为了消费者的习惯，但是他们仍然会定期去实体店或者商场去体验商品，亲身感受试用过才在网上下单购买的。他们还会定期去商场吃饭和接受各种的服务，所以咧，实体店仍然是消费者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嚟噶。 咁最后啦，唔知道 CH 咧，你仲有冇啲乜嘢建议俾嗰一啲想进入大湾区市场嘅港商咧？ 香港资讯咁发达，又面向国际，港商咧可以利用香港嘅特点，为消费者提供商品嘅最新潮流资讯同埋最优质嘅服务，咁样就有更加大嘅机会去捕捉到大湾区消费市场嘅庞大商机啦。 咁我哋今日咧多谢晒 CH 同我哋讲大湾区内地九个市场嘅消费市场最新情况噶噃。今日咧唔该晒你 CH，thank you。 想知道更多关于贸发局研究部嘅报告，可以浏览佢哋嘅网页 research.hktdc.com。 好，唔该晒阿思芬同阿 CH 啊，系啊，你好啊，我系 CP。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走啊 ，HT， 你系咪 HT 啊？ 系啊， 系我哋呢个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夏威夷会面，寻求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两人当地星期三早上九点过后，即是本港时间凌晨三点之后，在檀香山一个军事基地闭门会面。这一次是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后，中美高层官员首次会面，预料双方将会讨论两国有分歧的广泛议题，包括贸易、人权、香港问题、中国处理新型肺炎疫情的手法，以及中国在南海的行为等。随同蓬佩奥到夏威夷的还有副国务卿比根，外界预料由于比根本身负责北韩事务，中美双方亦都可能讨论朝鲜半岛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授权制裁被指侵害维吾尔族人权的中国官员。美国政府一直指责中国当局在新疆设立再教育营，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外交部早前反驳说，有关法案无端指责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和中国的治疆政策，大肆抹黑中方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美国亚特兰大黑人男子布鲁克斯被警员开两枪打死的事件，当局指涉嫌开枪的前警员罗尔夫将会正式被落案起诉谋杀和袭击等11项控罪。报道说，假如罗尔夫罪成，可以被判处死刑。涉案的另一名警员布罗斯南将会以证人身份出庭。布鲁克斯上个星期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之后拒捕，更加抢去警员的电枪，最终被警员击毙。亚特兰大市地方检察官表示，在整个历时超过40分钟的拘捕过程， 从案发时的八段影片都显示，在罗尔夫开枪的时候，布鲁克斯并没有对他构成身体威胁。调查人员说，当时布鲁克斯和罗尔夫相距大约 5.5 米。阔别超过三个月的英格兰超级联赛重燃战火，曼城主场3-0击败阿仙奴，落后榜首的利物浦22分，利物浦仍然需要维持赢多两场才封王。兵工厂的大卫路易斯上半场尾段犯错，控失传中，令到史达宁轻松射入。之后大卫路易斯在禁区内拉跌马列斯，令到球队输12码，更加令到自己红牌被逐。奇云迪布尼射入12码，加上菲尔科顿锦上添花，最终全取三分。另一场阿士东维拉主场和石飞联赛和0-0。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6.86，瑞士法郎0.949，加元1.358，人民币7.087，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日经平均指数报22,343点，跌11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79美元，卖出1,729.36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第三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而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都好长的，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排到去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天马苑一段挤塞，龙尾就泽安村，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就比较车多。在新界全锦公路落全锦交汇处龙尾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科学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二台六月心一分，欧瑞强和你寻开心。 斜阳半晚烟， 斜阳半晚烟，我像归鸟倦，晚霞伴我过稻田。我想大家都好耐冇去过稻田，冇踩过千麦，冇试过归鸟伴你翻屋企咯。 爱情路比千麦乱， 听起上嚟感觉舒服嘅就系一首靓歌，希望你欣赏。 欧瑞强，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 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早晨，时间嚟到啦，星期四嘅早上啊，8:39啦，啱啱答正，系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我哋除咗咧会同大家咧睇下一啲嘅世界各地嘅大事件之外，又或者系啲嘅花水式嘅趣闻咧，咁亦都会咧每天咧喺8:30过后咧就会同大家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咁啊，今朝早呢个时间咧有我彭仔香雪啦，亦都有朱海婷同埋小白咧，就准备咧同大家一齐咧睇下今日嘅啲重点要闻啦吓。先嚟咧就望下咧彭仔手上今天嘅呢一份报纸咧，就嚟自香港文汇报嘅，咁啊，香港文汇报嘅内页要闻当中咧，都有关心一下咧，喺北京方面嘅疫情啊，点样啊，而家发展到吓，因为都担心噶嘛，咁近我哋系嘛，咁啊都要注意一下咧，我哋境外啊、周边啊嘅城市咧个情况系点嘅。咁文汇报嘅报道咧就讲到话，北京嘅疫情咧持续上升嘅，咁最新通报显示咧，16号啊嗰日啊。咁就北京咧新增報告，佢哋本地確診病例咧就31宗嘅，咁疑似病例咧有3宗，冇症狀感染者咧有6宗，咁從11号至到16号咧，北京已經係累計報告確診病例咧係137宗嘅。北京市疾控中心嘅副主任庞星火咧，佢話啦。目前咧，北京疫情咧都系处于上升期啊，咁啊喺度上升紧嘅，咁啊不排除咧发病人数啊未来仲会咧系维持并且咧持续一定时间。受此影响啊，北京咧中小学各个年级恢复咧线上教学啦，全面停止咧喺北京高校学生翻学，咁而并且咧要求就系涉及。这个疫情的社区相关人员等等6类的人员呢是要尽快呢就是做这个的检测这样说的。那昨天北京举行了是这个新冠疫情防控第122场和第123场的发布会啊，就不同于此前几日呢，就昨日在发布会现场可以看到呢，主持人和发布嘉宾呢都已經重新戴上了口罩啦，咁啊都啱嘅，嚴肅咁樣去認真咁樣去咧面對咧每一波嘅疫情咧都係需要嘅嚇，咁啊緊貼住呢啲嘅資訊咧，都對於我哋香港嘅市民嚟講都係有幫助啊。咁呢個嚟自咧係香港文匯報嘅報導嚟噶。 好啦，跟住香港經濟日報方面嘅講文咧，我哋都要緊貼。如果你想去樂園玩嘅話，咁迪士尼今重開暫未能抱米奇嘅嗱，新冠肺炎疫情咧就逐步缓和啦。关闭咗近5个月嘅香港迪士尼乐园咧，今日就重开啦。网上预约入园嘅反应热烈，其中啊乐园重开首日即系今日啦，首个嘅周末及日咧嘅入场名额已经系几乎系订满噶啦。亦都透露啊，当入场人数咧进一步放宽嘅时候，就会考虑加推港人嘅优惠吸客。嗱，乐园开放初期咧都会有限制入场嘅人数噶，并且咧暂停巡游汇演。 亦都唔可以同迪士尼嘅人物合照、魔法化妆厅啊、派贴纸啊同埋交换襟章等等嘅活动咧，都会暂时停止嘅。而园入边嘅餐厅啊同埋游乐设施嘅容量啊，亦都会系减半。好啦，咁睇翻咧，如果你系入场人士，所有入场人士，包括系门票持有人啦、年票嘅会员同埋免费票嘅持有人咧，都需要咧系透过乐园嘅网站系预约噶。预约入园嘅日期啊，亦都要登记啦。喺过程当中，咁啊要作出呢个健康声明噶。好啦，如果你系年费嘅会员，就可以提前八日预约；非年票嘅人士咧，即系话普通买飞嘅人士咧，就七日前预约。至于三岁以下嘅小朋友咧，就无需预约，可以正常进入园。园区嘅，好啦，咁喺乐园嘅入口就会放置咗呢个体温嘅探，我哋而家想象我哋入去啦吓，好啦，去到门口啦就放置咗呢个体温嘅探测仪啦，所有朋友喺入园嘅之前啊都要量度你嘅体温啦，如果你有发烧啊、呼吸道嘅感染病征，或者系正在接受强制检疫，过去14日曾经外游，又或者你系同新冠肺炎患者有密切接触者咧，都唔可以进入园区嘅。好啦，至于入到去嘅所有人士咧，都系要佩戴口罩，咁啊餐厅、处所、饮食就除外，工作人员咧亦都会手持告示牌，同埋喺咧游乐设施嘅排队区嗰度咧有啲标示嘅，提醒大家，要保持社交距离。园内啊、餐厅啊、游乐设施嘅载客量亦都会减半。好啦，用一个嘅例子啦，我哋入去呢一个米奇幻想曲个剧场去睇啦。嗱，场里边咧每四个位置之间咧就会有两个位置咧就要分隔开，就唔可以坐人嘅。咁而喺嗰四个位置嘅使用者咧，都必须要属于同一个群组喎，即系唔可以话，两个两个咁黐埋去，系啦， 即系冇得搭台。 冇错，咁工作人员咧就会戴上手套去派发呢啲立体嘅眼镜啦，即系嗰啲 3D glass 平时自己攞噶嘛，系咪？ 哇，嗰啲都好共用噶、哦。 系啊，咁你不过嗱，讲真，就算疫情之前咧，我哋啲妈咪咧收咗啲眼镜，因为戴喺只眼度噶嘛，都会自己抹噶啦。 我都系啊， 我 谂 而家就更加要啦， 消毒湿纸巾 抹啊， 系啦，冇错。咁啊，每场演出之后咧。職員都會進行清潔嘅，咁例如啦，呢一個咧，譬如嗰個旋轉咖啡杯啊，同埋小熊維尼歷險之旅坐嗰啲車噶嘛，係咪？ 係啊， 咁咧都分別咧係要同一個群組嘅人士坐嘅，咁啊限嘅人數，咁啊咖啡杯就四人啦，小熊維尼歷險之旅咧就六人嘅。 我從來冇見過有四個人坐曬喺個咖啡杯入邊。 其實兩個都已經揈到你暈。 四个喐唔到啊， 好鬼重嘅四个。 咁啊拣埋咯噃，嗱，如果一旦真系唔好彩啦，咁啊乐园咧出现确诊个案嘅话咧，都会有应变嘅措施嘅。到时咧园方就系会同卫生部门咧沟通啊，进行跟进。现时大部分嘅员工咧都已经重返佢哋嘅工作岗位，同埋进行呢个防疫嘅培训噶啦，亦都会咧加派人手提醒入园嘅人士要保持社交距离。今日入园嘅朋友玩得开心，小心又安全吓、 啊。虽然咧都讲明咧嗰啲迪士尼朋友就唔会出嚟同你影相啊。好嗰啲咧，但我都会期待咧，佢哋会唔会戴翻个口罩咧？ 哦， 戴翻个口罩咁都可以配合翻嗰个现况啊嘛，都 咁佢哋又冇巡游，又唔出嚟影相，应该见唔到佢哋噶啦。哇，佢哋个口罩都几大。 佢哋会唔会摆多啲纸板喺度俾人影相啊？ 都系、啊， 都好啊。 佢会唔会企喺啲楼层嗰度，或者喺个桥面嗰度挥手啊？咁啊算啦，唔好近距离啫。 你快啲去睇完话俾我哋知啊！ 我冇谂住去、啊。 我哋视察下嘛， 我呢个月尾都会去噶啦。 佢又要网上登记， 系啊， 迟啲先啦，我唔系好赶啫。 好，咁除咗咧就系呢一个嘅讲紧乐园之外啦，书展咧都系好多人咧可以留意紧嘅、到底点咧？ 几时啊？ 嗱，上个星期咧就公布一年一度嘅书展就如期举行啦，咁啊令到咧就系中小型嘅书商又爱又恨啦。咁啊，书展嘅生意向来咧都系占咗中小型书商全年收入超过一半嘅，咁啊属于咧就系业界嘅重头戏。咁但系而家咧即系剩翻一个月嘅准备时间啦，有啲业界就话到啦，虽然咧就系书展重开，咁但系咧真系啲书咧都未必赶得切做啊。书展咧虽然不受咧呢一个嘅限聚令限制，咁但喺强制检疫令底下啦，内地以及台湾嘅访客咧将会咧就喺现场嗰度咧就绝迹啊吓，报章形容绝迹啊吓，咁啊展览现场啊亦都咧就碍于防疫嘅要求，咁啊摊位嘅规模咧将会系较上年咧就系缩减噶，啊签名会等等嘅活动亦都难以举行，人流势必大减啊。有书商建议咧就为入场人士提供咧就系书券等等嘅优惠，增加翻咧就香港人入场嘅意欲啊吓。嗱，香港中小企书刊业商会早前咧就向20,000间嘅 中小型书出版商咧就进行问卷调查，当中有六七成人认为咧就书展应该延期或者取消噶。嗱，商会副会长彭志铭就表示啊，嗱部分嘅书商原本决定今年都唔参加书展噶啦，咁但系上个月咧啊，政府又话承担咗最高10万蚊嘅呢个叫参展费用，咁啊令到佢哋咧就急忙啊统筹出书，咁啊希望喺下个月咧可以应付呢一个嘅书展嘅吓。嗱，咁啊但系要留意噶啦。近日啊，喺北京亦都再爆發呢個疫症啦，咁啊為即將來臨嘅書展咧就再添一啲嘅隱憂嘅，咁啊佢哋亦都話到啦，嗱灣仔會展上個星期五舉行咗1年3日嘅婚禮展啊，咁啊已經咧就係列出多種嘅防疫措施噶啦，嗱包括啊要求入場人士填寫健康申報表、量度體温、佩戴口罩、參展商需要提供酒精搓手液啊，每2小時清潔，以及咧就係消毒所有嘅台同埋凳，員工不可以喺場內進食等等，啊不过彭志铭就认为啦，主办单位除了提供一般的防疫措施之外，亦都要考虑一旦，就好似头先迪士尼咁讲啦，一旦啊场内出现咧怀疑或者确诊个案，参展商是否啊需要咧就即时封馆或者疏散，场馆是否需要咧又要有人咧就系消毒等等嘅事宜，否则书商难以预计啊呢啲嘅后续嘅安排啊吓，咁啊话到啦，早几年啊曾经试过挂8号风球，都试过咧就即时有人咧就开咪清场，场面啊好混乱，其后咧就密发局。先至咧就系更新啦，恶劣天气指引咁讲噶。以上咧就系嚟自今日嘅《星岛日报》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啊。跟住咧，同大家转睇下《苹果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噶。咁系讲到啦，注册社工啊刘家栋咧喺旧年嘅7月27号元朗示威当中咧，就手持社工证就走到去推进中的警察防线前面，要求警方咧就俾人群咧慢慢散去，咁怀疑咧就遭到系持盾牌嘅警员咧就将佢推入防线，咁并且咧就被控告啦阻差办公嘅。咁处理主任裁判官啊苏文龙咧，寻日就裁决呢件事，就指咧警方有权啊冲撞同逼向人群作驱散，咁有人倒地受伤都无可避免，示威者咧就必能够预计。又指咧啊刘家栋咧要求警方系放慢推进，就等同要警方咧背弃职责，亦都咧阻慢防线几分钟，咁啊裁定咧啊刘家栋系罪名成立，系重判入狱1年。咁啊社福界大表震惊愤怒，就炮轰咧裁判官恶意重判，咁啊担心影响所有被捕嘅社工咁话。咁啊呢一名嘅被告咧就叫做刘家栋24岁啦，将就定罪同埋判刑咧提出上诉，并且会向高等法院申请系保释等候上诉噶。咁呢个嚟自今天咧《苹果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好啦，明报方面嘅要闻咧就讲到基本法官方教材示威权篇幅减噶。嗱，教育局就初中宪法与基本法教育设官方教材噶，俾学生学习基本法下香港居民嘅基本权利和义务等。但系咧，报章琴日咧就查看咗教育局的网站，发现教育局上个月中修订了教材的内容，包括删除了6章介绍港人有游行示威权利的学习材料图片投射片投影片，取而代之就是18章教导国家宪法与基本法下的权利与义务的新投影片。有学者就认为基本法教育应该全面，故意小提或者不提部分的内容就会令人感到有另有目的。教育局回复报章查询的时候就讲到，因课时的限制，故删除了有关课堂的活动投影片。看回教育局在2017年就更新了中学教育课程指引，要求中一至中三就是有51小时的教授基本法相关的教育，而在网上就设有这个教学的资源，学校就可以按这个校程在当中的15个的课时选用了官方的宪法与基本法的教材，作为德育和公民教育课程的一部分。好啦，但系呢个报章发现咧，教材上面有啲嘅修改啦。喺修订当中啊，游行示威嘅讨论活动系被删去，其中6章涉及咧游行示威嘅投影片消失。改动之后，单元4嘅第3章节啦，就改名为《宪法与基本法在基本权利和义务方面有什么异同》，就是、以18章嘅投影片咧去详细咁列明宪法第2章同埋基本法有关权利和义务嘅条文，透过有关嘅 的条文，学生就可以从一国两制的框架理解到特区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这个是明报方面的一个要闻来的。 谢谢 Eddie， 再看看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讲到最低工资的问题。说到本港经济遭受到反修例示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夹击，今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即是 GDP 录得有纪录以来最大的跌幅，按年就是暴跌 8.9%， 最新的失业率更加就是升至到 5.9%， 是15年的新高。最低工资委员会近日就完成了公众的咨询，年底将会就为第六次的调整拍板。资方代表认为加薪将会令到更加多的雇主就生存不到，应该动身在时薪37.5的水平。但多个的工会指出，基层劳工成为了就是今次疫情底下的最大苦主。咁啊，劳工会联盟提议咧就调高至到47元添。啊，总干事蒙少达就认为啊，疫情底下动薪或者减薪啊，对于嘅雇员嚟讲可以话系落井下石。本港嘅经济衰退，咁但系物价咧就未有下跌，政府应该确保最低工资具有购买力噶，否则市民咧就系冇消费能力，只会加剧经济下行，令到咧就系本港更加咧就难走出困境。啊，佢担心啊，动薪会导致咧涟漪嘅效应，商界有样学样，为私人市场带嚟动薪或者减薪潮啊！港九劳工社团联会及港九工联合会总会啊，就分别咧就提倡咧就42元以及咧就40.5噶。岭南大学嘅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系教授魏向东就分析啊，明年动薪嘅机会咧比较大啦，因为整体经济环境恶劣啊，雇主嘅经营成本增加，加上咧就失业率高企，上调最低工资或者加剧失业情况噶。佢认为啊，政府喺支援基层市民不力，咁啊因领取最低工资嘅工人啊，多数咧都系从事服务业或者系饮食业噶，当局应该咧就按住经济情况提供不同嘅支援措施先至啱，例如咧就系公屋减租咁讲噶。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报道。 二台通识60秒，我哋会好好保管自己嘅银包。同样，当你可以用流动装置去进行钱银交易嘅时候，都需要好好保管你嘅电子钱包。除咗要为手机设定密码同埋开启屏幕自动锁定功能之外，亦都应该要保护你嘅流动支付账户，例如使用同其他服务唔同嘅密码啦，仲要定期更新。记得千祈唔好将密码储存喺手机里面，或者话俾其他人知。最好就按个人实际需要，只系储存适量嘅金额喺流动支付服务应用程式，避免储存大量金额。同时都应该要为流动支付账户设定合适嘅交易上限。而当要进行交易嘅时候，要避免使用公共 WiFi 网络。交易完成之后，记得关闭无需使用嘅无线网络功能，亦都要定期核对交易记录，睇下有冇异常嘅情况。如果发现任何可疑或者未经授权的交易，就要尽快向有关银行或者流动支付服务供应商查询。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60秒。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Good morning 啊，朱海婷 ，Hi，Dee。 早晨啊， 早晨啊，黄梅姐。 系啊，啊，朱海婷喺度呢，就啱啦。小白好似比较少网购系咪啊？ 系啊。 咁啊 ，Hi，Dee 多唔多呢？ 梗系多啦。 所以我话啱啦，因为呢喺呢个嘅抗疫期间啦，真系好多啦，我哋香港朋友啦都多咗咧，就系用网购嘅形式咧嚟到 shopping 啊，咁。除咗话咧买啲衫裤鞋袜之外咧，甚至乎咧就好多食材啦，我哋都有啦，系网购，以至到嗌好多啲食物外卖都系咯，嗬。嗱，咁所以基于咁样嘅情况咧，亦都咧发现咧我哋咧要提下大家，如果你系选择咧系用网购嘅形式啦嚟到去买一个嘅食材啊或者食物嘅话咧，其实都有好多咧要注意嘅地方噶。咁啊，不妨今朝早咧，等我华媒咧同大家 hashtag 一下啦。嗱，譬如话咧，要注意啦， 个保存期啊。嗱、啊，如果你系买餸自己煮饭嘅朋友咧，你都会可能会网购一啲嘅蔬菜啊，或者系好似人哋嗰啲农作物咧，咪、有一啲可以帮你去网购一啲咧，去送运埋去你屋企嗰啲有机蔬菜、 啊。哎呀，我啱啱网购咗啲芒果添啊，仲 系有机噶。 唔知啊，台湾噶。 即送啊，即叫做爱民芒，好食 啊！ 会唔会请啲我哋食呢？ 梗系可以啦。 听住先吓。嗱，我想讲咧，要保存期咧，要注意一下咧，就关于蔬菜啊。嗱，如果你系买嗰啲咧，系真系蔬菜嚟嘅，即系绿叶嗰啲咧，大家知咧就会保存期比较咧短啦，都系一两日内好食咗佢啦，系咪？但系如果你话想襟摆一啲，你哋会买咩咧？ 买啊！你讲嗰啲蔬菜方面， 豆啊嗰啲啦，系嘛？ 瓜类啦， 系啦，瓜啊、豆啊，又或者系啊，西芹都好摆得噶喎，系咪啊？系啦，如果你系买譬如豆类啊、西兰花、椰菜花呢啲咧，就可以保存到大约三至五日啦。如果系再耐少少，就西芹啊、萝卜啊、金笋啊，仲有嗰啲咧吓三色椒啊嗰啲啦，都比较系襟摆一啲噶吓。好啦，咁啲肉食又点样啊？如果是肉类啊、海鲜呢啲咧，更加容易坏啊吓。咁你可以咧注意一下，你帮衬嗰间网购嘅公司会唔会咧？譬如喺啲肉类啊、海鲜类嗰度咧，佢会有一个展示到俾你睇，有一个咧受限制食物售卖许可证号码。 哇！呢个真系冇乜留意，平时吓 系啦。咁你可以留意翻会唔会有呢一啲啦？如果有嘅话咧，又好似咧让我哋消费者又多一个保障和保证咁样啦，系咪？好啦，仲有咧，要注意一下你网购嘅嗰间公司咧，佢会唔会咧，即系个规模咧系比较具规模度，有自己嘅专车。如果有自己嘅专车嚟到去送货俾你嘅话咧，咁又可以加分噶喎？点解啊？ 有雪柜系咪？ 系啦， 就由个仓攞货，即刻入佢嘅雪车，去到你屋企门口。 系啦，咁咧就变咗咧，你少咗一个担心，佢喺个路途上边会唔会变坏 啊？又甚至乎，就算佢送到嚟真系坏咗，你有得追究啊嘛？ 即刻同佢讲咯，坏嘅 有得追究，就算你之后打翻去客户服务嗰边啊，客户服务嗰边都可以追究，呢啲就系嗰个要注意嘅地方咯。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我话梅姐今日嘅 #系抗疫时期多网购，食材选购要严如选秀。 激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坏车阻路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啦，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对开咧快线曾经有坏车阻路嘅，不过啱啱拖走咗啦。咁而家咧龙尾就排到去啱啱上到丁九，咁就系屯门公路啦，去屯门方向浪翠园对开快线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嘅，车龙有待消散啦，排到去丁九。咁另外反方向啦，去翻九龙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都系慢车啊。而家龙尾就过咗三圣墟少少啦，咁就系龙尾过咗三圣村少少嘅。咁啊，翻嚟九龙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咧，第三线都仲系有坏车，暂时一带车多啦，经过小心啊！呈祥道去观塘，近住明爱医院第三线咧就有坏车阻路嘅，暂时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公主道过海咧就好塞啊，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咁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咧，龙尾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而家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咁反方向啦，东隧去九龙咧，东西行都有龙尾嘅。而家东行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西行龙尾就去到泰安楼。狮子山隧道出九龙交通正常，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 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界限街去旺角方向近处窝打路道一段都是慢车。现在影响埋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近处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都是慢车。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仍然挤塞。喺新界啦，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都系塞，龙尾芙蓉山路。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马料水。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最后提提揸车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以台六月三一分， 风骚快活人玩得好认真。 我曾志豪做风之 book 真的很认真的，每本书我都是看完才讲的。 你不看过怎么讲啊？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鬼古神话全部都在我书架里面拎出来。 即是你没有买新书吃老本啫。 想知我看得多认真，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认真就输了。 但是书都可以很认真。 才子O,O,O,O,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四的早上九点零七分，投资 O2O 今日请来海通国际证券投资策略副总裁王丽国 Ruby 帮我们分析大事的。 Ruby 早晨。 早晨大家。 喂，早晨，早晨 ，Ruby， 系早晨，我哋今日讲下市况先啦吓，咁啊，港股咧，琴日就都有得升嘅，咁但系睇翻咧，隔晚美股要跌啊，跌170点啦，咁但系理论上咧，今日啦，港股方面嘅成交咧就唔怀疑啊，因为只京东咧就首日挂牌啊吓，今日嘅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Ruby？ 其实而家见到个市咧，特别系港股方面咧，即系都系比较波动啊，都系喺翻个区间上落啦。而家睇紧个支持位咧，大概喺24,200啦。咁啊，如果阻力位嘅，可以留意条100天线啦。咁其实都系睇翻外围嗰个局势系点啦。咁首先你话可能中国方面啦，究竟嗰个军事嘅情况系点样啦？中印方面疫情系点样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咧，始终港汇咧都比较强少少。咁同埋咧喺美国方面咧，亦都见到佢啱啱有喺度购买企业债啦，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话喺资金咁充裕嘅情况下咧，其实你话大跌嘅机会咧就比较少啲嘅，咁不过都系会喺呢个区间度上落咯。 系咁啊，今日咧听众梁小姐同埋咧阿陈太咧都不约而同问呢一只股份1766啊，中国中车。咁啊睇翻咧股份方面咧就52周新低噶啦，现价咧就系3.5。咁啊有一位听众咧就6.5啊，差唔多接近52周嘅高位咧。揸到落嚟依家噶啦，咁啊，问下 Ruby 啦，呢只股份应该等埋除净啊，定还是系往后落嚟应该点去操作咧？交俾 Ruby 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 其实见到咧，即系1766咧，一路咧都系咁样上紧落嚟噶啦，咁啊好，佢都冇乜点样反弹过嘅，咁亦都见到其实而家咧已经系跌到咧佢新低啦，咁再加上咧，即系其实佢之前连个横行区，早前4-5月嘅横行区咧，亦都系已经跌穿咗嘅，其实一早就应该做止蚀嘅，不过你话而家仲揸住嘅话咧，即系仲有几日后除净啦，其实真系都要睇紧大家嗰个心理质素系点样，因为其实去到23号除净嘅话， 仲要過埋個禮拜六日。咁佢跌嘅話，有機會會再跌嘅。但係而家即係睇翻個市況，跟隨個市況係點樣啦。咁同埋，如果你話即係覺得計翻條數，其實息率唔係話好多嘅話咧，即係想安心啲過週末嘅建議咧，其實都有機會係先行離場會比較理想，或者追翻啲比較強勢啲嘅股份，咁就會好啲啦。 嗯，咁啊，亦都睇下散户股民方面嘅持貨能力有幾強啦。咁啊，可以參考下 Ruby 嘅投資建議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證券投資策略副總裁啊，黃麗國 Ruby 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嘅。Rub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咁我哋下稍後時間再傾過啊。唔該 ，Ruby， 拜拜。 唔該，拜拜。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盡我本分，與你多麼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以下呢几个 number 咧，真系要记住啊！ 记住， 你打得到呢个电话号码通道。啊、小白揀到，咁你就一定贏。 係啦， 今日呢個時段就係屬於你㗎啦。 係1872388啦，咁啊唔使止蝕，亦都唔使止賺㗎啦。 係啊， 6月18日呢個好日子會唔會就係你咧？ 係一定係你啦！快啲打電話嚟1872388就係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星期四呢一個嘅好日子咧，就係未有聽眾朋友咧係 mark 住啊，咁啊即係話有一個嘅好吉日啊，讓你可以做私人點。如果你覺得今天適合的話就可以打電話來去看看可不可以爭奪到今天這個好日子啦。如果不是的話呢、在之後的日子你都可以是預約去安排你的點唱的1872388、小白現在等著你的電話。 是星期四呢又交給阿歐啦，這樣啦、今天呢就要 什麼生意 星期日阿歐之日 星期四阿歐、 做一下一些、紅酒啦或者白酒的生意的。 紅酒白酒 是其實他都用了接近8年时间去做噶啦，佢系廖碧儿 Bernice 啊， 8年定10年啊， 接近8年啦，连埋喝，连埋、 连埋自己饮， 系连埋自己饮啦， 通超过10年。 通常呢啲酒历史咧， 系边个啊？头先你话 廖碧儿啊，系啊， 系咩？佢系做红酒生意噶， 系啊，系啊，系啊， 会、 啊、 都几配合佢嗰、那个款、 啊，系都佢啲英文流利嗰啲咧，做红酒生意啊，就可能即系有啲甜头啊，或者沟通容易、啊。 即系如果啤酒生意就劈酒系咪啊？ 唔系啤酒都系源自。 啤酒肚的人、 啊、是啊啤酒肚的人、哎呀離身先我和彭仔都沒有啤酒肚的耶、yeah! 我們一起聽一下這些品酒經不如 晨光第一線創業 O2O 早晨早晨今天晨光第一線創業 O2O 廖碧兒 Bernice 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喂真係朝頭早喝了酒頭暈暈咁啊俾你推介的紅酒呢哇引誘到我啊，咁樣咁都知道Bernice 有佢嘅紅酒生意啦。咁最近咧亦都有啊喺Facebook 嗰度咧就同大家 share 一下一啲飲酒嘅經驗啦。會揾啲莊主出嚟傾偈嘅喎。 係啊，我覺得今次咧就比較特別，因為你知大家呢段時間咧疫情咧就飛唔到去邊度嘅，佢哋又嚟唔到香港。其實本身香港咧有好多酒會噶嘛、尤其是。呢、這個4、5月嘅時間、甚至乎香港人咧，就我哋就會飛過去嗰邊睇 on premiere 嘅、但都做唔到，所以呢3個月咧，大家係諗緊點樣可以即係 keep 翻我哋嗰個酒世界個 culture 啦、但係同一時間咧，又要走翻啲時間、因為我哋香港時間可能係而家5點鐘嘅時候，嗰邊咧係朝頭早，即係甚至乎係法國、意大利、智利時間全部唔一樣㗎。 我舊時識你咧就聚焦波爾多多啲嘅，但你而家頭先講到智利嗰啲咧就比較 New World 一啲啊，新世界一啲嘅喎，咁啊係咪有啲筍嘢可以推介一下先啦嚇？ 咁啊，你雖然你話新世界其實咧，但係好多嘢都係好舊世界㗎。 我梗係唔識啦，要聽你講啦。 因為啲葡萄咧嗰啲根咧其實都係喺第二度運過去㗎。而家我自己都係學緊啲 history 嘅時候咧，我都自己慢慢學，慢慢學，慢慢先知道其實好多嗰啲葡萄啲根咧，即係嗰啲 roots。 在地道嚟嘅，而好多歷史噶啦，即係好多年嘅歷史，甚至乎好多喺意大利去，好多喺法國去，好多喺波爾多去過去噶。 紅酒真係博大精深嘅，喺我旁邊咧已經係廖碧兒大師傅啦去講啦，但係佢都要講到咁謙虛嘅話咧，哎呀，我又要再將自己擺低一格啦。先問一下先，就於你嚟講咧，其實今時今日喺個紅酒行業咧，或者做紅酒或者認識紅酒啦，其實都差唔多接近有十年時間啦，係咪 ，Bernice？ 喂，原來咧短短呢十年咧已經晉升了很多，或者試過很多不同的關於紅酒的方向啦，咁樣你自己覺得咧，即係入行啦好想學紅酒，或者甚或乎我想開間酒鋪啦，有啲乜嘢可以叫做鼓勵一下啲後生仔啊？佢哋本身都中意飲嘅好酒之人嚟嘅，咁但係又點樣可以 start up 一個 business 咧？ 話 startup business 咧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嘅，咁首先因為我覺得係要係興趣先，因為而家 start 嘅 business 你都知道個社會上 economy 唔係咁好啦，咁首先你要 educate 自己啦，而家好多人開網上嘅嘢，但係咧又要有貨喎，同埋其實好多人咧都好識佢哋中意咩酒，咁去試下其他嘅咧，譬如好似又齋。我本身你中意波爾多，但係你而家聽到我，咦又有意大利，又有智利，其實咧走世界咧係走唔曬嘅， 係 一定要慢慢咁樣 collect 下，試唔同嘅，即係點解有呢個分別？咁樣就變成一個，又唔係話生意，但係真係一個興趣變成越儲越多咯。咁同啲朋友分享，我咪而家有個網，係做一個，其實又唔係一個淨係一個生意，係大家喺度分享唔同嘅 story 啦。你試過啲咩？有啲咩問題？你咪問 question。其實呢個 platform 係俾係可能。咦，我聽過係咁樣樣，係咪真定係假㗎？好多嘢我哋聽過，但係唔知係咪真。我諗你嘗試下開酒嘅時候，成日 break 個 cork， 有啲咩嘢可以令到你唔成？係嘛？因為有時齋嗰個唔得㗎嘛，但係可能出面有其他嘅工具可以幫到你，唔成日整爛個 cork 咯。因為其實香港咧係好好彩嘅，我哋乜嘢酒都有得飲。 係啊，同埋我哋啲紅酒有即係冇税啊嘛，平好多㗎。 所以舊嘅酒又有，新嘅酒又有，分分鐘我哋好。多即系五幾六幾年啲酒喺香港噶，係好容易揾到添啊！唔係話好貴，但係當你攞翻屋企，你想開嘅時候咧，一撲就爛咗，你又覺得如果你篤入去咧又嘥咗喎，你又要 decant 佢出嚟喎，因為有啲嗰啲税喺裏邊啦，嗰啲木税啦。咁呢樣嘢咧，其實好多人都而家因為呢度太多地方可以買酒咧，但係一開之後咧就難。我係其實。10個人咧，8個咧成日整爛個 cork 嘅。 哦，真係，尤其是啲歷史有一定嘅歷史嘅酒啊，嗬，係咪 啊？同埋香港咧嗰、那個呢度比較濕，所以嗰、那個藏嗰個酒咧，嗰、那個鋪頭啊嘅地方咧一定要好好。 酒啊好難保養嘅，但係廖碧兒又保養得好好，無論佢自己同埋支酒啦。咁啊，喂，咁啊，不如我哋啊，依家天口慶啊，熱啲啦。咁啊，有啲咩 wine 可以 recommend 我哋啲聽眾呢段時間可以飲啊？咁當然我會睇你嘅 Facebook Live 啦，都學。到好多，但系依家嗱，你嘅 Facebook Live 之外啦，喺晨光第一線講一下先咁樣咧。 好啊，咁而家香港天氣比較開始熱啦，咁當然飲啲白酒或者啲 bubbles， 即係有氣嘅，好似香檳嗰啲，因為會凍啊嘛，你 serve 佢嘅時候凍啲，咁甚至乎你食嘅嘢，你都未必想食好熱嘅嘢，可能想食啲冷盤。 係啊， 咁啊配合呢啲就最好啦。 凍蝦啊嗰啲，凍龍蝦刺身啊嗰啲咁樣係咪 啊？就嗱，我知道香港人好中意飲啤酒，但係除咗啤酒，因為未必想有嗰個好飽嘅感覺咧。 同埋啤酒飲到好肥，你見我都肥咗好多啦。你覺 最緊要開心，其實肥瘦呢樣嘢咧唔係最重要，最緊要開心。 OK 啊，咁但係咧有白酒啦，有唔同嘅國家嘅白酒咧，令到佢可以呼啲，即係有啲 creamy 啲嘅白酒，有啲咧acidity high 啲咧高少少咧，好 refreshing 咧就新世界嘅白酒啦。咁但係 bubbly 咧，你諗下香檳，哇會唔會好濃咧？其實有好多 bubbly， 好似意大利嚟嗰啲啦，澳洲嚟嗰啲咧。都好 refreshing 嘅。嗰啲咩 prosecco 嗰啲係咪 嗱，你一嚟就講咗意大利咧，你就覺得 prosecco。但係咧，如果你陣間聽咧，你點解會諗 prosecco？ 其實咧，咩最接近香檳咧？其實係 French Quarter。 哦，嗱，呢啲咪就係我要掌嘅一啲酒嘅知識咯 ，wine knowledge 咯，係咪先？ 我都 係 嘅，其實我都係慢慢同大家一齊學㗎。 你唔會啦，其實你已經好叻㗎啦，可以教導到大家啦。咁但係頭先講啦，譬如紅酒都係半分享以至半 charity 咁樣做啦。有冇諗住嚟緊都諗住擴展下呢一方面餐飲嘅版圖先？今年 咁我而家開始做少少 consulting 嘅，因為啲人覺得其實你咁中意食中國菜啦，同埋亞洲菜其實比外國嗰啲菜啲味道唔一樣嘅。點樣譬如啲 咖喱飯嗰啲汁喺上邊，我咧知我哋好多嗰啲葡國 style 嘅飯咧，有汁喺飯上邊咧，唔係分開啲味咧，會好多層次。咁配合啲酒咧，可能咧外國即係嗰啲莊主啊嗰啲地方係食慣外國菜，就唔係好多 experience 同我哋食嗰啲嘢。譬如豆豉啊，你乜苦瓜啊，呢啲味佢哋有真係冇，可能有啲類似，但係當我哋炒啊，我哋個鍋氣嗰啲咧，真係會影響，因為我覺得飲食嘅嘢咧，好多嘢係關於 chemistry。這 個是我愛啦，我都好認同的，尤其是我們中國的食材博大精深很多，即是煎炒炆燉煮，就那些酸菜魚那些，樣 又冷盤但是又辣，然即有很多的煎炸又有酸甜苦辣全部都有，但是挺好玩的，你可以拿兩三支酒出來呢，同一時間你開，然之後你擺曬五個菜喺你前面咧，食一啖飲少少，食一啖飲少，其實咧會覺得好玩嘅。 喂，咁你而家 Facebook Live 通常都自己少飲兩杯都已經可以飲到好多種唔同嘅酒喎，係咪啊？我想問啊。 OK 嘅 ，OK 嘅，品嚐緊，品嚐緊。 Good。咁啊，喂，頭先都扣翻個題目啦，呢個講少少啊 ，Lily 創業嘅咁樣。咁你睇到喂，其實今年都有疫情啦，咁啊生意方面都即係做各行各業都冇咁好。好㗎啦，咁以前可能啊，廖碧兒都爆蘇王嚟啊，勁爆蘇，個個都係咁啦，即係成個圈入邊都有好多工作，但係喂，突然間呢半年好似停滯咗，有啲工作，咁有冇令到你 inspire 到你啊？有其他唔同嘅方向，除咗呢個 Facebook Live 之外，好想去慢慢再 develop 嘅咧？ 大家都睇到我其實啱啱喺加拿大讀完書，畢咗業，啱啱畢咗業翻嚟啦。Thank you， 我係讀。 喂，會唔會著嗰啲大帽嗰啲㗎？ 想啊，但係未行得冇，因為 同埋佢嗰件衫都要寄過翻嚟係 嘛？唔係啊，我 你直情想飛過去啊？ 係啦，佢哋話可能褪到十一，即係年尾啦，十一月到啦。而家有個 virtual， 但係唔一樣嘅，即係得意咯。但係其實始終。喂，二十年啦，我等咗二十年去做呢件事。 同埋你都要影翻張相發俾 press 噶嘛？ 係啊係啊，咁咧、啊、反而咧呢件事咧令到大家轉型嘅生意啊，無論係已經有自己嘅生意咧，嗰、那個做法啊，做生意嚟緊咧，你唔覺得好多嘢會係網上live 啊？你話嗰啲好似去翻八十年代，記唔記得啊？你喺即刻睇到個 product， 即刻打電話入去買。其實呢個世界咧， 呢、這個直銷咯，或者 係啦。 我哋舊時僆仔，譬如加拿大嘅時候，有個人喺度做健身單車咁樣，跟住你就即刻打電話，跟住咧個健身單車聽日就寄咗去你屋企。 其實去翻八十九十年代嘅時候，咁我覺得。其實令到大家回咗屋企咧，你唔覺得你自己都煮翻識煮飯食啦咩？中間嗰、那個 group 咧，那個 age group 其實唔識啊嘛，因為出邊好方便買嘢食，唔識煮飯，就係識煮工作面嘅，其他嘢唔識。而家大家喺屋企種菜，我係種翻菜，啲人睇到我先至開 YouTube 嘅就因為佢哋。幾萬人去睇我種葱啊！ 係啊， 因為我覺得哇，我個婆婆嗰陣時教我點樣做嘅，我細嘅時候，咁呢啲好簡單。 依家咪可以好似 Jamie Oliver 咁樣捽嗰啲嗰啲香草，突然間煎牛扒嘅時候喺隔離掹啲香草落嚟煮牛扒。 好簡單㗎嘛嗰啲 recipe，、但係我覺得帶到大家翻屋企，其實 appreciate 自己屋企範圍可以做到啲咩啊，甚至乎出去食飯嘅時候咧，都好珍惜嗰、那個嗰、那個一餐飯同埋嗰個 gathering。你唔覺得呢樣嘢去翻嗰個飲食個 culture 反而？再提高翻，好似之前咁，系啦，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咯，所以令到我啊，我要整翻我個網，所以我個網又整翻好啦。然之後俾一個 platform， 大家可以溝到通，溝通得到，因為冇咁容易飛去啦。 嗰 時你飛 咁簡單， 係啦， 隨手得噶，可能用手機跟住 Face ID， 跟住買咗張機票就聽日改袋就飛啦。 係啦，今日唔使翻工 ，OK， 飛三日，而家唔得，反而你珍惜咗喺屋企啊、家庭啊、你身邊個朋友，唔使出去。都可以喺屋企好玩咯，我覺得。 咁啊，真係可以 enjoy 下。咁首先我哋睇一睇 Bernice 個 Facebook Live。我口乾啦啊！我同廖碧兒飲翻杯先。Cheers。 Cheers。 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曬 Bernice 接受我嘅訪問，多謝曬你。Thank you。 Thank you 这件薄背弃世界太多灰暗，靠这个小伙子天天发问，从没怕难题过分，就撞向巨人。那一次狠狠背弃你的关心，说一句最好再不必过问，却不知当天你的伤心。 从来没有什么事使你放心，跌倒了却始终有你这依靠，才能令我面对世间所有纷争。哦哦，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亦转当天再一起，挨坏了几多无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住气，才怪日月如飞。每一次碰到最冷冷的诅咒，退守到暗黑孤单的宇宙，唯独你无常照亮，站在我背后，照片里仿佛听见你的声音，反复说那些窝心的慰问，才明白当天你的指引，从来未知什么是可以永久，却想在某一天成熟再追求，闲谈欢笑再细味，一生已足够。哦哦哦哦，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忘掉了怎么能回味，期盼逆转当天再一起，从逃避才学会这叫成长滋味，如没法紧紧再处起，才怪日月如飞。错过的可有谁认证，日夜幻想可一天看到，这是一更改。 No no no no no no no， 忘掉了怎么放肆去飞，遗下了许多成长忆记，人大了几多自记起，期盼逆转当天那出戏，来日会怎么无从逃避，诚实说再见成长滋味，陪伴我多走半世纪，仍永续在游戏。 关智斌嘅作品啊，歌曲名字叫做《日月》，咁啊，红酒都要用年与日咧去啊，细细咁样去浸酿啊，先有一支好嘅红酒出嚟嘅。 晨光追踪三十一。 由日头嘅晨光第一线讲到咧，今晚夜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选择啦？电视节目方面有罗启新喺电话旁边，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系朱海婷都喺度喂， 早晨啊，朱海婷， 系啊，今晚节目， 今晚就八点钟咧就有议事论事啦，啊，嗰个议事堂咧即系是非不断噶嘛，你知啊，清洁费咧，地毡咧，咁，哦，清洁都系要。几十万噶嘛，唔知系咪波斯地毡嚟嘅咧？ 可能有啲特别安排啦。 系啊，吓咁样啦。咁另外咧，今晚咧九点半咧就有个节目咧，叫《出位家族》啊。 系。 咁呢个女主持咧，今次咧就会去一个特别嘅家庭啦。呢，這个家庭咧系采取啊，叫做多元伴侣关系嘅。 多元伴侣。 系啊，咁啊呢个史黛丝咧就去到呢个伦敦北部啦。咁咧就系同阿Thomas 啦，同佢太太啊海西啦，就七岁嘅仔咧，阿 Stanley 咧就一齐咧共度三天。咁但系咧，呢个 Thomas 咧同埋阿海西咧就系多元伴侣关系嘅， 即系话 佢哋喺婚姻以外系可以自由咁同其他人交往嘅。 哇，系公开咁样。 系啊，咁最攞命咧就系咧啊。这个老公呢就认识了一个澳洲靓女啊，叫 Nicole 啊，尼哥啊。咁尼哥呢是住埋喺屋企㗎喎。 哇，咁混乱嘅一啲伦理关系。 仲唔单止添啊，而家尼哥呢就係，最近就认识咗新男朋友啊。 嗰个人又住埋喺度。 又唔系住埋喺度喎。咁你话成件事仲要系个七岁嘅仔看在眼里喎，你话呢样嘢系咪真系攞你命啊。 呢啲咪就系 佢哋嘅家 值觀啊，呢啲真係 係啊，咁啊，今次 好誒，好唔同啊， 係啊，咁啊，所以咧都幾得意噶嚇喺裏邊咧呢個女主持人， 你真係客氣啊，用得意呢個字 嚇、啊，我而家唔敢亂咁用形容詞噶嘛，你知唔知得罪咗邊個噶嘛？ 咁啊係，因為有啲人又可能好向往呢種咁樣嘅狀況都未定，咁啊想了解更多就留意今晚港台電視31， 冇錯啦， 好多謝曬劉啟新，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在24宗本土确诊病例之中，有21宗来自北京，令内地总感染人数增加至83,300人。北京過去一個星期累積出現158宗病例，當中豐台區的病例破百。北京市衛健委通報，在新增的確診個案之中，14宗來自首先發現新型冠狀病毒新發地批發市場所在地豐台區，另外6宗來自大興區，海淀區有1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夏威夷会面，寻求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美国国务院官员说，两人当地星期三早上9:00过后，即是本港时间凌晨3:00之后，在檀香山一个军事基地闭门会面。这一次是新型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后，中美高层官员首次会面。預料雙方將會討論兩國有分歧的廣泛議題，包括貿易、人權、香港問題、中國處理新型肺炎疫情的手法，以及中國在南海的行為等。隨同蓬佩奧到夏威夷的還有副國務卿比根。外界預料，由於比根本身負責北韓事務，中美雙方亦都可能討論朝鮮半島局勢。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即将出版新书，美国传媒引述书中节录披露，总统特朗普曾经要求国家主席习近平协助他竞选连任。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当地星期三刊登书中部分内容，提到特朗普去年6月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突然将话题转向总统大选，暗示憑著中國的經濟實力可以影響競選活動，要求習近平確保他可以勝出。博爾頓在書中提到，特朗普強調美國農民的重要性，以及中國增加購買美國大豆和小麥可以影響選舉結果。美国亚特兰大黑人男子布鲁克斯被警员开两枪打死的事件，当局指涉嫌开枪的前警员罗尔夫将会正式被落案起诉谋杀和袭击等11项控罪。报道说，假如罗尔夫罪成，可能被判处死刑。涉案的另一名警员布罗斯南将会以证人身份出庭。布鲁克斯上个星期未能够通过酒精呼气测试之后拒捕，更加抢去警员的电枪，最终被警员击毙。亚特兰大市地方检察官说，在整个历时超过40分钟的拘捕过程，从案发时的8段影片都显示，在罗尔夫开枪的时候，布鲁克斯并没有对他构成身体威胁。調查人員說，當時布魯克斯和羅爾夫相距大約5.5米。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氣炎熱，亦都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2-3日大致天晴和酷熱，但是局部地區仍然有驟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56点，跌322点，总成交金额8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1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00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京东集团系报235蚊。腾讯控股448.4跌2.2，美团点评171.4跌1蚊，阿里巴巴216.8跌1蚊，吉利汽车12.24升3.6，微盟集团系报9.87跌4仙，中芯国际22蚊升3毫，友邦保险70.8跌1.1，石药集团13.3升1.5，港交所291.6跌2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6.74，瑞士法郎0.949，加元1.36，人民幣7.096，英磅對美元1.253，歐元對美元1.124，澳元對美元0.685，新西蘭元對美元0.643。日經平均指數報22,164点，跌291点，港金現價報15,960蚊，升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4.89美元，卖出1,725.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呈祥道，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第三线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啦，快线嘅坏车同埋交通意外都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排到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阿俊熙，你同爸爸 friend 唔 friend 噶？ 都 friend 嘅，因为我哋好少时间相处，咁所以我哋都会喺夜晚一齐倾下偈。 倾啲咩心事呢？ 即系入唔到决赛嗰阵时候就会好唔开心咯，即系倾下偈，跟住就会舒服翻啲。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二台六月新闻分，郑子成和你寻开心。 嗨，我叫郑子成，好多人听我个名字就话我有阴谋，咁啊难怪嘅。由1996年开始，我已经执咪咪食泥、绑架归下来，同无数个女人搞过婚外情，杀老婆呃保险金，做过大贼，劫过机， 总之我坏事做尽，无恶不作。今日点啊？我都讲过啦。Sorry， 有钱真系可以为所欲为嘅。不过呢啲都系世人对我嘅误解。真实嘅我，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咧嘅享乐时代咧，就有我啦，朱海琼同大家分享。其实我挣扎咗好耐，因为咧我有两个题目喺手，一个咧就系讲健康嘅运动，一个咧就系讲非常之肥腻嘅一餐。 哎呀， 肥 腻啊， 梗系啱啦，我哋肥腻嘢好啱 系啦。 但系咧唔 即系香口咯。 其实我已经拣咗啦，我谂住讲运动。 哎呀，运动好啦， 留翻啲肥腻嘢。 我哋晨光呢个直播室呢一刻嘅四字咧，都系好健康噶。嗱，欧又成日会有好多嘅水上活动嘅运动啦，小北又成日行山加踩单车啦，咁我都会咧有啲运动，但系就冇佢哋咁 hard。 至于彭爷咧，就天生丽质难自弃啦，佢唔使。都保养得好， 佢就系去剪到佢个 body， 就系去晒太阳嘅时候俾我哋睇佢成果咯。 系啊， 都真系唔系啦。头先我今个早上咧落一落去呢个 canteen 买啲嘢饮， 做咩肥咗啊？ 系啊， 系啊， 哎、呀又俾人发现啦！ 你已经着咗直间衫，不过你条贴身白色裤啊。 嗱，我想讲咧粗壮嘅大髀咧，同埋咧折瓜咁嘅小脚，小腿咧都系我嘅标志嚟。 但你的身其实很 fit 的 喎、哦。是啊，那我很难坦胸露臂咁样俾人睇噶嘛？ 系啊，因为我 只能够哑忍，系啊，肥咗。 但系我哋电台都有一位小背心，系一个男士嚟噶，系 边个啊？就 系胡世杰啊， 胡世杰， 胡世杰 兄，早晨啊， 大家好，我系胡世杰。 啊，好，咁我哋讲返啲体能好 fit 嘅嘢先。 嗱，其实就原来呢上个星期六，大家原来留意一下喎、每逢星期六嘅第二个每逢六月嘅第二个星期六呢，都系有一个乜乜日嘅。你知而家好多唔同日子都会改啲主题，就叫 Global Wellness Day 喎、即系全球对于你个人嘅一个我哋个 wellness 叫咩呢，即系整体嘅良好嘅状态呢嘅一个关注日嚟嘅、其实呢个就系2012年度就开始有呢件事嘅。咁、最主要呢都系想提你啦。啊，其實咧，你可能一年你做一日，起碼嗰一日要提醒自己，其實個 wellness 可以包括好多嘅狀態，譬如你嘅身體嘅係咪健康啦，你自己嘅生活習慣啊，你嘅 mental、你嘅心理啊，你嘅你當時嘅情況啊，都會提起咧就係、不如我哋關注一下自己呢一方面、 有啲似。不過不是同一日啦、我哋香港都有個即係政府推行嘅呢一個運動日嘛， 係啦， 即係嗰日運動日咧，就啲康體活動設施就免費俾市民使用，咁、都係有啲似不謀而合同一個宗旨咁啦，都係想大家健康啦。 嗰日好似叫全民運動日啊，彭爺講嗰一日。 咦，六月尾喎，應該係 抽我後腳啊！你而家 唔係我幫你補完啊，我諗住幫你補完嘅咋，我唔係諗住抽你後腳啊， 補方啊。 系啊， 补三角啊！ 系啊，我帮你补翻一 Q 啊， 手拢嘅， 补翻一 Q 啊， 大胆， 系保住后方，冇问题，系啦、 啊。我答唔到嘴喎、啊，呢啲 系啊，好唔好讲球员啦，讲翻呢个世界健康日先。 系啊，咁其实咧，嗱 ，even 佢其中一个宗旨就唔一定要你嘘嘘声咁做运动嘅，就系叫你 to pause and think， 停一停，谂一谂。其实你可能一日啫，将自己可能你放空啦，对你嚟讲都系对你嘅即系整体一个状态有帮助嘅。 冥想咁样系咪？ 好过未谂啦。嗱，咁我嗰日咧就参加咗一个半日嘅活动啊。咁其实就有一间酒店啦，同埋一个嘅瑜 家品牌去合作嘅。咁、 哦、 首先咧就係、是、咧、一個上晝半個鐘、嗯半個鐘咧第一 part 咧就係做太極嘅、 嗯。 哇！我成日都覺得太極，我年紀未開始啩，或者係啊未做住啦。但係原來呢個半個鐘佢教咗啲基本概念咧，其實我得到最大嘅嘅、感受就係、是。你是將你所有的力咧，係可以咧係擺咗去你嘅，去將你嘅腳同埋個地下嗰、那個 gravity 嗰、那個地心吸力嗰個嘅效果係增強咗。但係你咁樣你企實喺個地之後咧、原來你全身嘅關節咧係放鬆。嗱，點解啲人話太極咁以柔制剛咧？咦，半個鐘啫，我都有到個 feeling 啦。同埋佢會令到我做咗起碼第一式咯，攬住個波波，跟住推向左、哦、推向右。咁呢個我覺得，咦，原來係令到我哋。都唔係講年紀，你能夠將嘅關節放鬆啊，個人帶到去另外一個嘅層次。佢、教咗我哋一個好好嘅地方就係、walk like a child, a toddler,、哦、即係啱啱學行路嗰陣時啲歲齡嘅 手腳一齊爬。 係做咩咧？係行噶啦，唔係爬嘅階段。佢、話其實原來一個咁簡單，你可以保持一個、好似嗰個學行嘅小朋友嘅心態咧，嗰、個嘅行動嘅嗰、那個嘅action 咧，其實令到你可以好有幫助。係做咩咧？佢問我哋。小朋友 toddler 學行係點噶？我諗咗好耐，有個鬼佬就做到啦，手揈揈咁樣左揈右揈。佢、原來咧，其實 因為平衡啊， 注意個步速同埋你能夠手咧係向兩邊擺咧、其實都令到我哋咧係成個人啊有個 relax 一個放鬆嘅作用。咁 即係外國人會行得比較自然啲啦、可能因為 我明個 logic 嘅、但係我最後就諗，哇！如果我喺街度咁行，都即係啲人都可能 咁、所以你就如果集中一齊做運動咁嘅形式咧。就別人哋理解點解你咁樣喐動、 喺一個運動嘅空間，你咁樣做咧、或者你喺屋企定期咁做咧、我就覺得係即係我吸收到個道理啦。但係即係不能夠喺街度成日就咁樣做， 端端咁樣。 咁啊擔心人別人有奇異眼光啫。 係啦，咁啊半個鐘就做咗個太極，我哋放鬆咗，亦都放空咗自己少少時間之後啦。咁跟住咧就一個鐘頭嘅幾 intensive 嘅瑜伽啦。咁即係佢 intensive 嘅瑜伽做到嘅 level 就係、側邊有啲嘅朋友就係可以撐住隻手，但係你隻腳飛起咗啲啦。 哦coffee 咁嘅咯，嗰個難度係數係 都可以噶啦，我諗係中級瑜伽啦。 中級瑜伽 係啦，咁即係一個外國嚟嘅老師教，咁我又覺得，咦喺個瑜伽嘅層次上咧，我都係有提升咗少少噶。我 係爭 啲，我爭啲踢起到只腳啦，爭啲。 咁、你係點啊？變咗 誒，咪咁樣撳住， 即係雙手撳住個地 下，離咗少少跳一下。 有冇影低相啊？呢個環節。 有少少嘅 記錄住歷史嘅一刻，咦可以做到咯咁樣係嘛？ 不過都係要即係繼續 keep 住啦。 幾大運動量喎，如 果都大㗎。其實你真正瑜伽你唔係一定高温咧，你都真係會出曬汗嘅。 佢雖然慢動作啊，但係慢動作要做到嗰啲動作咧，即係出曬汗。 所以我今次覺得個配搭好正，我先用呢個太極令你放鬆咗啲關節，跟住再做呢個瑜伽幾好。好啦，但我反而今次咧想特別同大家講咧，就係、最後個 part 啊，就係叫做 crystal healing 同埋 singing bowl 啊、其實就係啲音樂同埋。啲水晶治療，咦？我都係第一次去嘗試 水晶治療。 係啊，呢個有少少 meditation 啦、心靈治療嗰啲 friend 嚟嘅，係咪應該係？ 啊，因為 咧 New Age 喎、 有少少噶，有少少。 呢間香港即係呢個嘅六星級酒店咧，佢、其實本身個 SPA 好出名咧，就可能你做 SPA 之前咧，佢都會有呢啲啊。我哋話呢啲係咪銅咧嘅嗰啲煲咧？你係用叫鋼啦，其實黑燈 嗰啲叫做。 系 啊，嗰啲叫做重撥啊，如果中文講， 多謝你，哇，好嘢， 叻仔啊，今日。 咁重撥嗰、那個嗰、那個 中文叻咗， 重撥嘅質料係咩嚟㗎？ 幫你補完啊， 唔 敢。 好嘈啫， 嗰啲質料係咩嚟 㗎？我唔知係咩質料，總之係讀就讀重撥啦。 Fetch， 可能真係銅啊。 小白啦， 我哋英文就叫鋼啦嚇。咁咧其實咧就係咧，我哋全部人咧就瞓曬喺個地下嗰度，咁佢就會首先咧就利用一啲叫鼠尾草嘅香草。就啊，幫你 healing 啊，將幫你喺個身體度遊個圈咁樣，就 即係個師傅。唔係師傅，導師， 我哋嗰啲叫 治療師啊， 治療師就喺幾多人啊？有 太多英文，我要慢慢翻譯。 治療師 係啦，治療師 有幾多人啊？ 六七個嘅啫，其實因為限聚令啊嘛，我哋七個學生，六個就嗰日加埋佢就七個人咯。 治療師七個人，咁 佢 就 點咗啲鼠尾草， 然之後就喺你哋身邊行過啊嘛， 就即係當係幫你驅走。 但你瞓係個面向天定係趴喺度瞓？ 嗰一刻係企喺度先嘅。 OK， 係啦，咁跟住咧，你就係向天咁瞓，咁佢會俾個毛巾你遮住個眼，跟住咧佢。 就會 set 咗咧好多唔同嘅水晶，因為大家如果相信水晶都知道，誒、唔同 有能量 都會有唔同嘅能量啊，有啲幫你驅走負能量、或者帶嚟正能量啦。咁我哋就冇考究每一嚿石係做啲乜嘢，反而嗰日嘅主重點咧就係頭先講嗰啲重撥啦。嗱、通常咧你去過可能你去印尼啊、去巴黎啊，或者你去一啲好做 SPA 嘅地方啊嚇，都會咧佢會得一個咯，可能咁你自己就放鬆啦，係啦。咁但係佢嗰日咧係用咗咧大大小小有成十個啊、大細 size 啦，唔同嘅質地嘅厚薄啦。咁其實咧我哋瞓咗喺度之後咧鋪咗個毛巾遮住隻眼咧，佢就話你哋放鬆，咁佢就咧真係好似敲音咁。 佢真系演奏喺度， 系啦，系啊。咁佢就随住咧，佢就话咧，你哋唔好咧，佢话尤其是好少嘅，你哋唔好咧个人咁 alert 啊。如果你系识得玩音乐，你会留意住，哇，呢个咩频率啊？呢个咩音 flat 咗， 系啊， 唔好，你要放松佢，因为其实呢个音乐嘅治疗咧，聲音的治療，或者他就說是令到那些聲音的波動、那些震動感呢，就隨著他呢會跟你的腦電波就做了一個的聯繫、其實我走到你身邊呢，我敲哪一個的重撥呢、是你的腦電波跟我 connect 了，就會令到他是有自然的流露的一些節奏和個音效。很 psychic喎。是啊是啊，我都覺得啊，我都覺得啊。 就是早上就做這些東 西。跟住我 想說，不過是很放鬆的。 我很快就聽到我有朋友有鼻鼾聲。 咁呢個又同咩腦電波接通咗呢 ?Sleeping wave 係Mr. Chow? 周公啊，周公，咦，打電話揾一揾你，周生係咪？ 同阿周先。 我自己咧，我就通常系嗰啲咧，就算我按摩啊或者咩，我都系唔瞓着，因为我要享受一下噶嘛。 咁叻嘅你， 咁我就忍住唔瞓，但我就都放松嘅个人。咁我就真系觉得嗰啲嘅声音咧，嗰啲光嘅声音，令到我好 relax 咯，好放松啦。嗰、个人系我嘅又冇咁夸张，但我觉得我都好似唉飘下飘下咁，放空咗嘅感觉咯。咁之后当然要起身嗰刻都继续好想好想瞓觉嘅。 咁成个 疗程啊、 program 啊，由早上開始就 太極開始， 其實兩個鐘嘅啫， 好似做咗半日咁。 係啦，你講咗好多嘢，太極啦，有高難度嘅瑜伽啦，最後仲有呢個重撥嘅聲效治療啦，係啦。 咁啊嗱，其實個我都用咗成個半晝去預備呢件事，揸車去啊，跟住咁就真正就兩個鐘頭咯。咁我覺得啊，都個感覺都非常之唔錯。 我想問，通常呢啲咧完咗之後會有啲茶點啊嗰啲俾你 relax 係啲咩咧？ 咁佢都有杯好正嘅果汁啦，有啲曲奇餅。 同埋 macaron 唔得 macaron 咁甜， 系咁甜 唔 得。 我哋健康员咧，因为佢嗰日杯果汁都好正嘅，西瓜、青瓜，跟住我饮到好香嘅柠檬同埋啲 herbs 嘅味咧，都系唔甜嘅。所以我觉得唉， 唔甜 甜嘅，唔系呢个好明显系讲歪咗啫，唔甜啦。 Sammy 嚟咗， 系啊。多谢 Heidi 呢个推介啊。 咁啊，唔好话日日做啦，都真系好奢侈。我讲系时间啦，或者。你要安排都是的、但是可能每一段时间给自己一个这样的放空、放松咯， 即是这些是 自己喜欢的方法、 即是说有一些本地的酒店呢都会推出这一类这样的、叫 program 或者有一些活动给你 的、但我觉得今次其实应该是个瑜伽品牌和酒店的一个合作多一点、那两样都有 发掘一下自己、 저리 번져와 두드린 꿈일까 그댄 내 귓가에 달콤하게 Tell me baby baby 손꼽아 왔던 밤 널 상상할 때마다 아무도 모르게 미소를 짓고 내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숨없이 기다린 꿈꾸는 기대 멈추고픈 순간들 아쉬워질 듯한 숨결마다 Kiss me baby baby 太妍嘅 happy 啊，好 happy 啊！希望大家即系听完阿朱凯婷呢一个生活享受之后咧，都好似自己去咗一趟咁啊！唔使钱又玩咗，几开心， 系正咁样，正。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今朝早系阿东东啊，结果 东东早晨， 早晨东东 你好， 早晨， 早晨啊，东东你唔使翻学啊？ 系， 即系你系幼稚园二年班， 系咪 K two？ 系， 吓，所以就唔使翻学啦。 侧边有军师喺度啊，妈妈， 惊唔惊以后都唔使翻学啊？ 唔系， 唔系，会翻嘅，吓、啊？你知唔知我哋系边个？你知唔知我哋系边个？ 知道， 知道，知道。 你讲啊！ 上次五月廿七号打过嚟， 系。 上次五月二十七号打过嚟。 系啊，但系你个 trainer 讲咧，喂喂喂。 哦，就系、是、你，喂，讲多次啊！ 唔系佢讲，系姐姐讲，姐姐今日翻咗。 哎呀，姐姐，哎呀， 叫姐姐教啊，细佬嘛。 嗱，一个礼拜唔够，嗰、那个状况已经唔同咗啦。而家得翻弟弟喺度咋？系喎，嗰阵时系话同妈妈庆祝生日噶嘛，东东系咪啊？ 系咪啊？ 系咪啊？系。嗱，今朝早咧呢、這个电话系想同另外一位嘅长辈庆祝生日，系咪啊？东东你自己讲。 系。 边一个？ 公 公， 公公啊，公公锡唔锡你啊？ 吓，东 啊，东东， 锡锡系咪啊？锡唔锡？ 哎， 锡系啊。 你有冇嘢要同公公讲啊？佢生日，通常讲咩啊？吓、啊，知唔知讲？ 身体健康， 系 身体健康。 仲有咧， 吓、啊， 再祝啊，再祝啊， 一祝身体健康， 家庭啊，身体健康学。 学业进步系咪 啱 啦？公公都要学业进步 啊！活到老学到老嘛， 终身学习啊嘛， 真系叻啊！ 持续进修基金就系咁用 啦。阿东东咧，如果你咁乖咧，你见到公公嘅时候同佢讲诶呢几句说话，应该有封利是仔啦，好唔好啊？嗯， 好。 系啊。诶，公公系几时生日噶？系今日定系过咗去啦？ 听日， 听日， 哦，听日啊，哦，咁啊，记住啦，闰月，闰月先至，哦，系咪啊？咁啊啊啊，妈妈就即系阿女啦，系咪 啊？系咪啊？ 你爸爸生日好近呢个父亲节， 系啊，东东妈咪，我哋讲几句先啦，好唔好啊？ 系咯，系啦， 东东妈咪， 乜太啊？你系唔记得咗添？ 系。你爸爸生日喎，祝佢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系 身体健康，龙马精神，逢到必赢。 哇，逢到必赢，好嘢呢个。嘟嘟嘟嘟嘟嘟嘟， 佢系跑下马仔嗰啲啊，中意。 系啊，跑下马仔，游下江水嗰啲咯。 哦，咁样， 我以为过下大海嗰啲咯，濠江风云。 我啲又唔好啦， 依家都过唔到。喂，越讲越细声啊，东东妈咪。 听唔到啊，东东妈。 系啊，听唔听到啊？ 你讲啊。 系啊。 系 系， 嗰啲人身体健康，心想事成，笑口常开。 好咁啊，今日咧拣一首咧好有霸气嘅作品，罗家良《窿街》嘅作品，呢个 秦始皇。 呢套剧次次重播佢都睇嘅， 次次重播佢都睇系嘛？哦， 咁你咁你阿爸爸一定系一个好猛嘅，好有气势嘅人啦， 有霸气啊，系好嘢吓。 好，咁我哋啊，潮州老汉啲问题， 哇，劲喎，系啊，叫佢唔好咁老啦吓。 好，多谢晒你，就送呢只歌俾你爸爸听。 拜拜，东东妈咪。 嗯， 拜拜。 大地在我脚下。国计掌于手中，哪个再敢多说话？二平六国是谁？哪个统一称霸？谁人战绩高过股价？高高在上。 山美好如画，登山踏雾指天笑骂，写我谁堪怕？穷是此，人在此，绝了万世。全众我如何称赞？ 哇，好有气势嘅一首歌，秦始皇啊，罗家良啊， 咧个个都识唱呢只歌嘅， 系咪啊？ 梗识几句嘅， 有段时间电视机真系咁重播噶嘛， 经典啊吓，咁啊，亦都系阿东东妈妈咧就诶，阿东东点俾公公，咁佢又点俾佢阿爸啦？佢阿爸有冇咁猛咧吓？好，我哋听下。